港花生台在马年等是祝大家花开富贵生意兴隆啦。在芝士肠和丝滑力肠中间我梗是揀花生啦。香港花生台我是新节目洛克道开工主持阿 Win， 喂开工啦。 花生当饭食我们最积极 HKPeanut.com， 大家好我是戴耀廷。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九点半至十一点，陶君衡大军阀。 好啦，二月六号星期四九点半大军阀，咁啊之前戴耀廷咁又上嚟啦，咁啊回避一下啦，咁啊今日咧咁啊要讲啲人事变动先，咁啊人日咁啊祝大家真系生日快乐啦，吓身体健康咁样，咁啊咁今日咧就系、是、小弟我咧 last 一集大军阀啦，如果你有听即系礼拜二嘅花生足球，你就知道我真系就会长做呢个节目噶啦，咁啊点解我就唔做咧？就是、因为即系如果你早期嘅大军阀听咗，你就知道咧。其实咧呢、这个节目就唔系我拍阿土噶嘛，就系、是、我哋伟大嘅即系花生台吓开国功臣 Anthony 哥就吓即系帮我哋打呢个江山翻嚟噶嘛，即系今日可以过埋 video 系啦。喂，即系欢迎啊，欢迎 Anthony 先啦， 真系我都系 俾掌声。 喂，个麦听唔听到噶？喂， 听到。听到 听到听到 非常之唔习惯对住个麦系嘛？ 非常之唔习惯啊！咁即系好啊。教主话斋啦，四个几月啦，即系人间何世啦，真系系嘛？即系其实即系由我走嗰阵时系嘛？即系最后尾嗰一集应该系第三集，即系 last 嗰集系嘛？我哋大军阀系讲嘅第三集，咁啊，我哋嗰阵时仲好似讲电影添嘅，我哋嗰阵时系 华尔街讲嘅。 华尔街而家又最近嚟又嚟紧一套又华尔街，我哋又想翻桌啦就。 嗯，好啊。 咁就系啦，即系你知道网台呢几个月嚟，哇！你真系～你都估唔到，完全即系嗰个战国时代咧，完全进入呢、這个。 点解咁样形容咧？ 哇！你谂下，即系喂，你首先即系其实我觉得网台咧，即系同科技界咧嗰、那个叫做嗰个生态啊，嗰、那个循环啊，嗰、那个变动啊，喂，其实原来都系非常之即系 dramatic 噶。即系你知道，喂，曾几何时红极一时嘅系嘛 ？My Radio 吓 有几多年历史啊？ 七年咯， 佢仲长过人网添喎， 七年八年 人网嘅。 佢嗰阵时啱啱写文联游， 差唔多啦，差唔多 系啦。嗰阵时你同阿谭噶嘛，嗰阵时仲喺度噶嘛，系嘛？ 谈天说地嘅时代 系啦，谈天说地嘅时代啦。哇，点不知即系 一个屈美十， 一个屈美十，我哋变咗做呢个荣星做撚屌台啦，系嘛？ 西亚统一传媒大亨嚟啊！ 即系呢个香港第四大网台啦，系嘛？咁就即系你要知道，即系曾几何时。呢位即係前輩都講過一樣嘢嘛，即係引述過，即係呢個甘地講嘅名句就係話 ：first they know you， then they 乜嘢咧？唔係即係一開始就係、是、喂你獨裁者，一開始就唔係即係一開唔係一開始唔 Q 理你，跟住嘲笑你，跟住開始攻擊你， 係嘛？叫算咯， 話你做撚屌台， 係啦， 跟住就封 Q 殺你。即係而家我哋係咪進入緊而家呢咁嘅軌道咧？我覺得真係，即係同埋，即係我聽以前阿蕭生嗰樣嘢好得意啊嘛。所謂抽水咧，即係其實係通常嚟講都係以弱抽強噶嘛。 多謝佢咁添，佢話如果唔係土瓜人去邊啦咁樣， 係啊， 係嘛？即係我除咗翻生台，仲可以翻去 D 100做節目嘅。多謝佢， 你啲 提醒 鄭經 外，提醒鄭 經外聽嘅，係嘛？我哋啲 content provider 嚟噶嘛？啊，即係我哋即係你咁講就係話，喂，而家佢而家排第幾話？ 一百咩？一百 四 一千四百幾， 記得真係 一千四百幾，係 咯， 啊一千四百幾，係啊，啊咁樣樣。咁如果你話即係。即系以后院长可唔可以仲叫做抽？ 唔系，仲有一样嘢啊！即系例如阿索罗 B 咁，我成日都话佢嘅，你成日喺我哋嗰个花生台同呢个 Record 先斗嚟嘅咩啫？你多鬼鱼嘅！第一，即系你跟佢出身啫，嗰班人以前系跟我哋人民台嗰班人出身噶嘛。即系我唔好似教主咁讲，就话即系嗰啲系我啲僆，我唔敢咁讲。 唔系你， 但 系 个问题就系、是，喂，佢输俾我哋系正常嘅，大佬，我哋系有政治路线嘅电台嚟嘅，即使你话左派又好，右派又好，喂。唔会有人走去听个网台，因为我就系听娱乐。 即系我哋系有政治路线嘅， 即係你起碼有個清楚嘅立場啦。你左又好，右又好，喺唔同嘅節目裏面。 咁阿土你又搞錯啦，你仲記唔記得我哋第一次呢、這個叫做係炮打司令部啦？嗰陣時我哋訪問過你㗎嘛？ 係 係嘛？喂，其實嗰個時代嘅炮打司令部其實係嗰、那個叫做立場啊。咁其實係即係 任何人都炮打， 唔係任何人都炮打，即係我同阿即係阿院長個分工係好清晰㗎嘛，係嘛？即係阿 B 嗰陣時揾我翻嚟就係，喂你熱血㗎喎，你熱粉嚟㗎喎，大佬即係，喂我咪屌鳩佢喂，撲你個街，喂你真係擺我上台真係，係嘛？你扮熱血， 唔係講翻轉頭，喂你同嗰啲台比有咩意思啫？系咪？喂、啊，赢嗰系正常啊！ 系， 喂，大佬，你喂我理你咩人脚啊？大哥，系咪啊？即系嗰啲友自己喺度打飞机，你咪由佢打。老实讲，你唔讲我都唔识咩叫 Regis， 即系我而家都大镬，即系我而家帮佢宣传。 而我不知道， 我又唔敢讲，因为佢呢个系我朋友嚟嘅。即系不过大家即系白花。 唔系你咁样讲，会唔会俾人话你反骨先？ 反咩骨？反咩骨啊？大佬，佢 喂你都话你老友嚟啊，大佬。 喂，我个 CPA firm 啊。借咗地方俾佢好耐噶，我都唔知佢搞个电台。 即系曾几何时，你都系帮过，唔系即系系嘛？你系帮过佢嘅 契弟。 阵间人哋又话你 我呢段说话我唔系批评边个，我只系批评索罗 B 啫。 系 经常喺个网度抽人哋水做乜嘢咧？系咪啊？你话你抽教主水冇问题，即使你话你抽热血水都冇问题，因为人哋高过你啊嘛！屌你梗系。学你话斋，最后尾嗰步你梗系打佢啦，系咪？如果你讲即系网络竞争嘅年代，系咪先？喂，你讲一个打过你，同埋你应该系赢佢嘅，咁你讲嚟做乜咧，大佬？嗰啲系我朋友，你喺度即系多多事实，我又唔知第日见到人几尴尬咧，咁样系咪啊？ 咁你系咪谂住往后唔抽教主水啊？ 而家就喺度继续少咗好多，你唔觉得咩？我 ignore 咗佢啊嘛，我而家个策略就 系咁变咗以后，即系佢提你系佢抽你水噶咯。 系啊， 因为我哋个台嘅 rating 系即系。 高过佢啊！ 咪仲有咧，就系佢好中意话人 高过佢六百几位啊！大佬， 系啊，咪佢又好中意话人哋个台有捻人听啊嘛！依家你可以调翻转话话佢，即系佢一闹你就 我，所以嗰次咪同阿边个讲咯，阿 M 文讲我话喂，你其实应该剪翻佢一段啊！佢咪喺度笑 Q 阿郑经翰嗰阵时候咧， 有捻人听咩？ 即系三大捻人嗰次啊！哇，睇下但系到时斗边个多人听啊咁样。咁跟住咧，佢最近嗰集嘅节目咧，佢又讲咩咧？佢又話挑街啦，佢好似呢、這個電台咁做，係咪嗰啲節目專業啲，贏又好正常。喂，大佬，前後矛盾又嚟啦，轉咗啦。 而家係講話即係 Vegas 先唔準，啲人可以買 click 嘅。 咁我從來唔信咩嘅， 係啦係啦，我唔信呢個 Alexa 嘅，sorry。 喂，但係個問題係Alexa。嗰啲唔准嘅话，有另外一个网络嘅名人提出，又用美帝嘅 rating 嚟计，用美帝嘅 index， 系咪戆捻鸠啊？系嘛？呢啲咪勾结美帝之心，亡我不死咯？系嘛？ 唔识答你啊！ 屌 阿 Vincent， 阿 Vincent 专心推咪 ，Vincent 专心推。 你咁乸劲，你咪自己搞个 index， 自己搞咯。我帮你打个电话叫阿港交所李少嘉将佢。呢個 index 上埋呢個港交所， 啊 ETF， 跟住撥個電話俾我老友， 明白明白明白， 俾你去 買呢個電話， 喂，我 台台柱， 我話想搏一搏你喎 ，B 哥，即係似乎即係外面啲人唔知啦，但係我哋即係日日有溝通啊嘛，即係其實我哋知道就係。喂，最上心嗰啲 waiting 都系你嚟嘅，应该啊。 系， 我从来唔上心嘅，同你讲。 你 唔系，你日日喺度 唱 嘅， 老实真系。喂，话时话啊，花生台台柱，其实我哋啲 waiting 都系唔准嘅。因为点解咧？我有啲去咗 podomatic 噶嘛，系咪？有啲我哋又飞咗去即系 iTunes 噶嘛， 系 咪？即系我哋 live 又唔系好多人听噶啦，同埋好似咧，我哋仲有啊个网页揿 play 嗰啲，好似又唔计噶，好似。 仲有 M4A 都唔计。 我屌，真系。所以 其實係好似水 咯，原來已經被 underrated 咗啦，已經 即係係咪即係樣本秘咗啦？已經係 係咯， 即係你要知道，其實我哋即係排喺我哋面前有三個台啦，係嘛？即係 D100 我哋就即係比較唔到啦，因為佢嗰啲即係觀眾嗰個質素咧，即係唔係話即係其實係好唔同嘅，即係佢哋唔係話聽開即係主流網台啊，佢哋自己本身係即係主流電台轉過嚟啊咁樣嘅。咁但係如果你話講 My Radio 唔係話 My Radio 熱血台。同埋呢個即係迷米咁樣計啊，佢起碼佢有個科林。第二佢哋有 好似冇啊， 係咩？ 二村冇啊，直接喺 Facebook group。 佢唔係有科林，但係佢有一樣嘢，佢就係叫做一個即係差唔多好似主場新聞咁樣，佢貼曬啲文喺度，即係個新聞網咁樣嘅。 即係 share 出去。 係啦，即係其實 hit rate 咪高咯。 所以其實你見到啊，即係達咧，其實佢係即係好即係沾沾自喜啊嘛。我哋網台咧。 網台只幫我哋副業，嗯啊、我哋即係其實係一個新聞網， 棟篤小姐正職， 即係成個 Bloomberg 咁 正職係維穩。 啊，即系嗱，呢个你讲嘅啫，我又热粉嚟噶，系嘛？即系其实佢系一个新闻网嚟嘅，即系变咗就系话，即系如果你要纯粹计，即系网台呢、這个即系呢、這个咁样嘅地位嚟讲咧，其实我哋即系似乎系 undervalue 咗咯。即系尤其我哋，喂，我翻到嚟先知道，喂，你啲节目，喂，你要斩件嘅，真系你唔斩件嘅，即系一三节里边。combine 埋一齊嘅喎， 少兩個 kick 咯， 冇得少兩個 kick。咁 radio 我已經斬開三節嘅喎， 係咯， 都俾我哋拋嚟喎。 更正係五節， 啊五節 ，OK， 唔好意思啊。 每節十五分鐘。 My radio 係三節， 明唔明？ 阿蕭生先 係，啊蕭生就係五節，就十。最多十五分鐘， 五至六定 係 咯， 最多十五分鐘。 係、我哋嚟打下飛機嘅啫，大家唔使咁認真啲排位咯。 即係有啲譬如有啲譬如啲譬如大陸嗰啲網友咧，係攞完個 file 咧，跟住直接咧擺大陸嘅 forum 俾人哋 download 噶嘛？你記唔記得啊？ 我嗰啲又計唔到啦，嗰個你方唔方便喺度開名咧？呢、這個即係 forum 冇 啊！ 大佬應該你知我。唔真有我把聲嗰啲節目，好多中國領導人 似某個即係呢個藍牌明星喎， 你哋係要爭呢個政治局常委㗎嘛？唔阻你發財啦！ 好多呢個領導人都要聽我哋節目，驚緊聽到 forum call 咗佢咯，咁好大 喎！ 得啦，出發啦！未來政治局常委真 係，即係講到即係網台呢度，即係差唔多啦，咁樣樣即係網台即係嘅 正經嘢啦， 嘅興衰 嚇嘅興衰，其實當然其實可以轉得好快啦，你知道啲人。即係其實係成日轉㗎嘛，係咪、即係尤其 大軍法咪轉咗幾次 囉。好似三國演義咁話齋，即係其實合久必分，即係分久必合，係咪即係嗱，但係有一樣嘢即係其實係令人非常之頹喪呢，就係、是、其實呢、這個即係政治嘅即係生態呢，即係我哋尤其係講到佔中啊，即係呢啲咁嘅嘢呢，即係其實喂你講到今時今日，我聽返上次嘅大軍法阿土啦，即係訪問阿戴耀廷啦，係咪即係講一樣嘢就係、是、喂如果你而家都仲喺度傾緊嗰樣嘢，就係咪阿媽係女人？ 嗯， 即係阿媽係女人嗰樣嘢係講咩咧？就係、是、話，即係其實個底線係如何定噶嘛？ 嗯， 係嘛？即係尤其係講到即係呢個即係最核心嗰樣嘢叫做係嗰個公民提名係嘛？ 係 係嘛？即係呢樣嘢，即係佢哋而家都仲喺度傾緊啊嘛。 咪所以尋日啊，你有冇睇嗰段新聞咧？ 係 民主黨俾人哋咁樣追擊， 俾人民力量追擊， 俾人力追擊 係嘛？俾、人民力，其實佢唔係正式係人民力量嘅，佢應該係叫做佔中後援會去追擊嘅， 即係佢一個分支咧，叫做 快啲。咁老實講，你問我，即係第一，如果你係有意志堅定嘅政黨， 係 無端端使乜誓師啊？ 係啊， 點解要誓師啊？系嘛？你真系谂住佔領中環嘅，我真系同阿爺即系頂一鋪嘅，我使乜誓師咧？ 攞翻個主動權啊嘛，同阿爺講，嗱我就唔再即系你，我同你咁傾冇辦法傾落去啦，咁我不如即 係 去埋對家啦。 你呢個良好嘅意願去諗民主黨，就係話佢繼續抗爭。 嗯， 我嘅諗法就係點解咧？因為佢上一次話非缺一不可， 係 俾人媽到阿媽都唔認得， 係 所以咧而家係改變個策略。今日有報紙都賣過呢樣嘢嘅，佢哋內部建議。就不如咧，我哋嚟一次決志啦，咁樣，即係其實做場 show 啊，俾大家睇嘅， 即係叫阿爺，你好，真係俾個交代我啦，俾唔俾我入閘？ 唔係，我意思就係話佢係俾翻民主派嘅支持者睇，或者俾孖佢嘅人睇啊， 係啊， 就話而家我係嚟佔中啊，我唔係諗住退縮啊，因為之前俾人鬧得太緊要啦。 睇人力佢咁樣追擊佢嗰個即係客觀效果咧，你覺得係即係 PR 上嗰啲有問題？不過後屘我再聽翻，原來即係尋日啊，譚香明嘅講法就係話咧，民主黨係唔肯接佢封信。 嗯， 咁我覺得對於佢咁樣嘅追擊咧，就有少同情。最初睇個畫面其實唔好，其實你反而幫咗呢個民主黨啊。 係啊， 係咪 係啊， 即係佢攞， 即係你見到就係話，即係阿兄姐啦，即係阿四方啦，係嘛？即係其實佢就即係義正詞嚴咁樣樣喺度講就話，係嘛？我哋佢哋而家想威嚇呢個民主黨啊，佢唔識我係邊個。喂，民主黨，我劉慧卿啊！ 哇，呢句説話真係難頂 啊！ 再加埋佢最後上咗的士之後 咧，呢句説話曾幾何時非常之熟悉，就係佢喺呢個即係、就是、立法會入邊講啊嘛， 填曬嘅副硬骨頭 啊！ 唔係都唔係啊！佢其實平時訪問都好中意我劉慧卿，我劉慧卿咁樣。可能阿土更加了解啦，你前去前線做過黨友。喂，其實即係你認識嘅劉慧卿係個點嘅人嚟咧？譬如即係同網友都好想知嘅應該。 啊 呢個劉慧卿係咩人？唔係一個好轉得好快人咯，typical 嘅。 佢係咪一個即係幾專 制？佢難頂嘅人咯，係一個即係你好難同佢合作得到嘅人咯，係咪？之後佢 唔係佢係咪即係都係非常之難跟啦？嗱，佢今日佢又講呢個天生一副硬骨頭啦，原來佢聽日變咗天生一副仙人懂咯，真 係唔係同埋佢最難頂就係你咁樣 對住嗰班人，你自己 PR 都唔識，話曬你啲記者出身係咪？第一即係我係民主黨，我係劉卿係難頂啦。跟住你上到的士就整兩個 V 字手勢，原本咧啲人都會同情你嘅。系嘛？你俾人咁样追击法，喂大佬，我而家话誓师去占领中华，你仲嚟搞我，大佬系嘛？ 系啊， 其实基本上系保镬，即系呢一个誓师系一个保镬。 唔系，但系同时佢又即系其实系揦起一样嘢，就系话佢系即系字里行间，佢系暗示即系呢个人力，即系系收共产党钱啊嘛，又话佢系即系我哋系唔怕呢个中共嘅打压。系嘛？即系你睇我哋收咩人嘅钱咧？ 其实呢个佢系统一咗口径噶啦。即系上次阿土揾阿善仲佳上嚟，其实善仲佳都有咁样暗示噶啦。你会听到。 但系跟住问佢有咩证据，佢讲唔出啊嘛。 即系佢话边个都知噶啦，咁样样。即系其实呢个阿刘慧卿佢自己本身已经讲噶啦嘛。即系好耐。 你唔好理人哋收边个钱啦。老实讲，最重要就系你唔好理个 input 系乜嘢。你睇 出卖 个 人 知 个客观效果。 个问题即系人，即系民主党本身出卖个人啊嘛，同埋人力咧，佢加入呢、這个即系真普联咧，已经识出。个善意咯嘛，即系嗱，你即系佢加入就系100个西，我唔计啦。咁依家即系我哋大家一齐去争出个真普选翻嚟，即系人哋已经同你系识出善意，同你合作，放不计前嫌啦。咁但系你仲系要讲喺度讲啲咁嘅嘢，其实你公关上咪失分咯。其实 嗱呢样嘢我又变咗，我觉得系即系阿戴耀廷，即系呢个占中三子系非常之难做啦。即系其实佢哋一方面就系其实佢系好模糊佢自己本身个底线，即系亦都冇讲清楚就系话，即系我哋究竟我哋要争啲乜嘢咧？起码争啲乜嘢？佢仲未交代。清楚，即系阿妈系女人呢个问题啦。咁但系同时间佢牺牲嗰样嘢就系乜嘢咧？即系佢唔系佢系即系期望佢自己想系即系牺牲呢个底线，佢想争取到啲乜嘢咧？就系其实我反而觉得佢哋系以和为贵为先咯，真系。但系似乎呢样嘢系非常之难做到嘅。即系你见到即系其实佢哋呢个即系真普联入边嗰个光谱啊，喂，似乎系好难。即系其实你根本上嗰个裂痕系冇得即系掹翻埋一齐嚟，已经我觉得系 啱啊。如果你真係有細心聽最近嗰三集嘅大軍閥，你咪睇到個端倪喺邊度？ 係啊， 你由善眾佳到鄭宇石到戴耀廷，其實你係摸清楚曬成個主流民主派嘅底線，同埋佢嘅策略係乜嘢？ 嗯， 佢嘅策略就係而家基本上唔想佔中，係最好係傾掂數，佔中只係一個手段。 係 咁跟住咧就佔中三子咧就俾呢一個温和泛民咧夾住走，夾住佢走，而佢亦都係 buy 嘅，佢 buy 佢嗰套嘅，完全係。呢、這個先係我哋而家即係最大。你記唔記得我哋最初做節目嘅時候，我哋話：喂，你問我，我話：誒，如戰再緣，不可不發。屌，而家我越嚟越有懷疑對呢個講法去收。 喂，所以我覺得就係呢、這個學民仔嗰班人咧，即係其實即係佢哋而家主張呢個五區公投咧，喂，似乎佢而家走出嚟嘅取態又變得好葉公好龍喎，真係，尤其係陳建文佢自己本身取態係嘛？ 佢好快樂呢一個嘅決定， 唔係陳建文其實 完全唔明點解你咁快樂一個咁嘅決定咧？ 係， 唔係我冇 變過。公投問題唯一就係因為你之前反對過， 係 你之前反對過，所以而家你好難再贊成。但如果我係佢嘅諗法就好簡單嘅啫，因為我之前反對，而家為咗即係修補同群眾嘅關係，同埋即係對民主運動嘅爭取咧，我更加要繼續堅持落去。 係 OK， 而家我修正翻我過去嘅錯誤嘅做法，有咩問題咧？ 係 因為陳建文又反對，當年民主黨又反對嘛。 嗯 OK， 所以佢而家難翻翻轉頭啊嘛，呢、這個先係個問題嘅核心啊嘛。 嗯，系咪第一节时间差唔多？ 系啊，第一节时间差唔多， okay. 所以我哋下一次翻嚟再继续呢个问题啦。 萝卜糕之间，我哋拣咗花生嗰边。你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芒果失收，花生起义。hkpeanut 2014。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9:30至11:00，陶君衡，大军阀。 咁啊，听完 Buddha California 翻嚟啦，咁啊，头先又讲到咧呢一个啊陈建文反对公投，其实我就一啲都唔意外嘅，因为其实佢2010年就做过，系嘛，而家咁啊，都系一路走来，始终如一嘅啫，咁啊，即系 嗰阵时系叫普选联。 系咯，咁 即系而家真咗之后都系，即系真 嘅。都系一鸠样嘅。 而家叫得建中三子， 系啦。咁其实即系咪后都讲到即系学文嘅问题啦。咁啊，陈建文即系都有攻击佢哋啦，即系话学文思潮一做紧嘢，就即系喺度攻击吓温和民主派，咁啊破坏呢个民主进程咁样样。咁其实都系咯，即系咪 Ian Tan 都想讲下呢个学文喺五区公投立场咁样样性咧？ 喂，學民即係其實不嬲五區公投，其實不嬲都係叫做係比較進取嘅啦。其實都係，係嘛？即係其實佢反而佢係即係一直以嚟，即係呢一年嚟啦，年幾年即係嚟講啦。即係其實佢甚至乎佢提出一啲比較激進嘅一啲咁嘅講法，佢都會係俾阿教主咧係鬧翻轉頭啊嘛，係嘛？話佢毛都未出齊啊嘛，係嘛？ 鳩毛都未出齊， 話佢鳩毛都未出嚟啊嘛，嚇！即係呢樣嘢，即係變咗就係話，即係。我佢成日即係有一樣嘢係好希望就係啲即係英雄出少年啦，係咪？咁但係真係有啲人去咁樣做。 當少年出咗頭嘅時候你要揼佢咁樣。 唔係少年出咗頭冇問題，唔係跟佢就大件事啦。 唔係，但係學文一定係做到 agenda setting。 係，事實上即係如果佢出嚟講呢啲嘢呢，佢自己都承認。即係其實佢哋自己本身俾呢個壓力呢，對於即係真普聯嚟講呢，佢哋嘅衝擊係大過鬱敏佢哋㗎嘛。 啱啊。 係咪 ?Exactly 啊。 啊 喂呢、這個事實。你先嚟呢一個嘅公民提名、啊、哇打到你落花流水。跟住做一個五區公投、啊、逼到你嗰班政客完全係即係冇定走啊。 唔係即係其實。 落荒而逃啊嗰 尤其係。 怕你啊直情係。 尤其係即係對於近年嚟講呢，即係其實香港人其實係厭惡咗主流民主派㗎嘛，即係尤其係對於一啲自己本身係有清楚嘅立場啊，或者政客嚟講，佢自己本身係變得好 cynical 啊，係嘛？即係其實喂，覺得你喂屌你都係揾餐飯食嘅啫，係嘛？即係尤其而家係即係做完立法會議員之後，我哋就有約滿酬金嘅。阿土你自己本身喺節目裏邊講過啦，係咪？啊，即係喂，即係有咁多咁嘅利益。即係嘅衝突啊，尤其係喂，屌我唔明喎、啊，即係而家連阿邊個阿黃成志佢又有翻嘢撈嘅，點解？即係佢冇 佢唔係做大家樂咁樣。 佢而家佢呢個咩即係你房委會嗰邊佢又有即係有 post， 我見到佢又即係 咁威水啊！我 就係見琴日東方佢有兩篇新聞都關佢事嘅，即係關於啲人即係濫用公屋，佢揾佢出嚟講嘢嘅，真係 嗯 係嘛？即係嗱呢個講遠咗呢個就即係你要見到就係話即係。香港人尤其係見到即係呢啲咁即係尤其民主黨即係有好多呢啲咁嘅即係叫做利益衝突啦，即係啲既得利益啦咁樣，即係見到一啲人 感覺就係恨鐵不成鋼，有一個感覺、就是、 恨鐵不成鋼好耐啦。 而家再轉化成為咧，淨係厭惡你哋， 係 所講嘅 annoying 啊。係啊， 而家去到呢個咁嘅階段， 所以一見到一啲即係其實係比較有赤子之心嘅一啲即係僆仔走出嚟咧，喂，其實你會見到係即係嗰個即係嗰個群眾啊，嗰個群眾力量好大啊嘛，尤其係即係嗰次即係呢個公民廣場之後啦，係咪起碼有20萬人啊嘛？嗰次係嘛？ 前前後後啦， 前前後後有20萬人啦。你而家你即係 咁啊，即系阿教主成日话啲即系嗰啲政治能量喺边度咁。好明顯啦，而家係嘛？ 冇曬政治能量啊！ 即係呢啲政治能量就即係 唔係？雖然你講一轉頭就係人民力量，或者係即係叫咩話後佔中後援會，其實琴日佢嘅做法唔好，即係從 PR 嚟講，即係大家都係咁痛恨民主黨嘅。其實你我驚你救翻佢咋，所以劉卿嘅講法係錯嘅。你係救翻民主黨， 其實應該 係撐啲救翻民主黨。 其實應該唔理佢，由佢即係 由佢死，送佢一程啊！ 系啊， 呢、這个先系即系 你咁，反而系帮做咗世啦，系嘛？ 唔系当然，佢哋因为佢可能有听过善仲佳啊，听过郑宇成啊，再听过呢个戴耀廷喺度咁样吹嘅时候，即系攞晒个脉络出嚟啊！直情系知道佢包仔完全嘅谂法咧，基本上就褪紧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 退缩紧啊嘛。 民主党个 Facebook 佢本身就已经有张 banner 喺度啦。有民主咪唔使佔中 咯，有普選就唔使佔中，咁阿土就鬧過啦。呢、這個上面其實即係其實講翻即係人力嗰度，我想補充少少咧。其實佢頭先講話即係佢最唔 OK 就係咁樣去追擊同埋掟嘢啊嘛。其實一樣嘢係更加黑人憎嘅咧，就係佢哋係唔俾民主黨嘅人去講嘢啊嘛。即係呢一啲咧，你對普羅嗰啲香港人咧，即係好似之前阿 Tony Choi 唔記得邊個節目度講，就係、是、香港人嚇、幾 cheap 都好，都係要扮上菜嘅。即係同埋你對好多即係唔係好理政治嘅人，即係好似即係我講一個主持人就係戀上關 Annis 嗰啲咧，佢冇乜政治立場，但佢係睇人 present 嘅啫。咁我呢啲人咪中咯，咪會同情民主黨咯。 啱啊， 對成件事就好不利咯。其實人 即係尤其是 但民主黨係做得唔好喎。如果我係佢，大大嘅方方笑笑口噬噬接你封信，好簡單嘅道理啫嘛。第二。你俾我讲完先，我讲完俾你讲， 系 我俾你讲、既然你嚟啊嘛，系、咪？哇！而家佢讲 呢招好似系以前阿唐唐咧对阿明咧个招咁、即系阿唐唐咧有次阿明系冲击阿唐唐嘛，即系选特首嗰阵时系嘛，咁啊即系佢企喺度由佢讲， 啱啊！喂，系咯，嗰阵时候啊，阿 CY 啊，CY 亮啊。 啊！ 佢都系咁样对我啦，记唔记得一次我咪攞把刀嘅？ 我知，我知，我知。 我俾你均衡咁啊！ 佢讲完，佢俾我讲完之后，到佢到你讲。但嗰阵时候佢反而咧，因为有自信，所以有风范。 系 对当权者嚟讲，冇自信嘅时候就冇风范。 你知唔知我？其实我当时系怀疑咧，佢两个咧，真系真系听咗老萧讲，即系老萧佢真系当时真系有个咁嘅建议走出嚟嘅，吓、即系咪由你讲咯？讲完之后俾我讲。系嘛？即系其实佢系表现咗自己嘅大度出嚟啊嘛！ 即系正如嗰啲西方政客，你掟完即系你一个鸡蛋之后， 系即系 你揸我火腿啊，大佬 揸我条肠啊！边个啊？阿力斯或生力加 系嘛？ 系嘛？好似系， 耶大佬！ 即系或者好似布殊咁样样，即系你俾人掟完两次鞋，因为你对鞋十号嘅啫，吓、即系呢啲咁嘅自嘲咧，其实即系其实当然即系你话即系。香港人嚟講咧，即係你要學咧，即係其實都仲係即係非常之困難啦。即係 你掟條毛巾俾我，啊、喂個番架咧咁樣， 假鏟呢位咁樣，番架喂咩？不過冇啦，風度咧，民主黨都係我講嘅啫，都係係嘛？ 同埋佢講埋嗰啲嘢嘅內容，即係好 Q 難頂咯。咩秩序啊，嗰啲咁嘅嘢，屌啲咩當權者嘅講法啦，完全係即係我俾你去當選，即係呢個特首，屌你爭 CY 幾多啊？ 係啊。 系咪？你爭 CY 幾多啊？你連呢啲咁基本嘅民主嘅精神同埋風範都冇。最初我都覺得，唉，即係佔中後援會咁搞唔得。但後期，喂，你又唔去接人封信，你又閪口閪面難聽講，你又唔去俾個機會去講嘢。喂，我都踩你場啦，大哥，雖然我同你咁多年， 唔係即係踩你場有成功感嘅，真係。即係如果你係有反應嘅話，即係你反而即係喂，你係一喂你好似 CY 咁，即係其實喂你鬧佢做到笑喎，即係你真係冇佢扶喎，真係呢啲 你抵俾人揼啊！呢種叫係屌。 喂，問一個問題，網友問嘅呢、這個 Guest 766咧，咁就話即係頭先我哋就批評呢個社民連咧，唔係 sorry， 事前民主黨咧，即係搞呢個宣誓大會咧，咁就即係冇意志啊嘛。咁呢個 Guest 766問咧話，且當年社民連一樣一撚樣出選咧，搞呢個誓師大會，依家真係笑鳩人。咁啊，問下大家點睇啊？ 咩出选誓师大会啊？屌 嗰阵时2011年记唔记得啊？区议会嗰阵时我哋咪即系喺赛街 全世界所有嘅政党都有誓师大会噶啦、我哋去参选啊嘛，大佬。 即系话俾人知要做啲乜乜。 唔系啊，民主党嘅 context 啊，同誓师大会喺选举嘅时候系两码子嘅事嚟噶嘛？民主党话俾人听，我而家要去占中啊咁样。 系， 屌唔系一年前讲捻咗噶啦咩？ 系啊。 你加普真普聯嗰刻，其實你已經係支持咗佔中噶啦嘛？ 唔係咯，差唔多。 其實佢係一講再講啊嘛，即係而家係反而係即係叫做 無私顯見師，此地無銀三百兩， 係啦， 係咪啊？ 即係好奇怪。 你點同我報名完之後參選做個誓師大會，我而家要即係攞翻個議席翻嚟嗰種誓師大會法咧？你唔係一年前已經講咗佔中嘅啦咩？你咁都區分唔到，大哥。 嗯， 即係唔係鬧呢位網友，即係我幫幫手 clarify 個問題啫嚇。 係，唔係即係頭先，但係阿龍亦都提過一個問題，就係、話民主黨佢自己本身有網頁啊，係嘛？有個 banner 就係話，如果你有民主嘅話。咁咪唔使佔中， 有普選， 有普選唔使佔中。 即係其實我覺得呢樣嘢其實似乎即係呢個戴耀廷同佢哋，即係其實都有啲默契嘅。即係好似琴日戴耀廷佢寫一篇文啦，就係、講即係其實而家即係可以即係劃分為即係我哋民即係呢個真普聯啊嘛，有兩個立場，一係就係採取主動，一係就係採取呢個被動。所謂主動咧，就係話即係學民思潮講嗰套，就係呢個五區公投，即係而家鼓吹五區公投，就向呢個即係公民提名權咧表態先。我哋而家 set 咗呢個底線出嚟，我唔 Q 詢即係其實諮詢你啲即係市民，即係總之，喂，我有咗一個即係叫做即係好似老師都講嗰樣嘢啦，就叫做即係普世價值啦。喂，即係其實你所謂民主，佢自己本身，喂，你講到底，我哋即係一個係有一個要即係可量度嘅一個標準喺度。喂，即係好因為好實在，即係好 concrete 嘅一樣嘢，同人講我哋要爭取嘅。 唔係，我今日一再重申。喺 D 一百嘅時候，有乜理由用一個民主嘅方法去定一個不民主嘅方案㗎？哥，你嘅商討日咪製造呢樣嘢咯？ 係 你嘅電子公投 set 嗰幾個議題咪做緊呢樣嘢咯？你黐黐地㗎，你哋大佬。 喂，同埋好戇居喎，即係其實你講緊即係呢個商討日咧。喂，其實你如果你同中共鬥咧，即係你係肯定鬥輸嘅。即係尤其如果佢真係放人入嚟嘅話，即係其實你真係歡迎滲透啊，自暴其短，歡迎滲透啊，即係等於係。 唔係冇 consultation， 唔係冇即係大家商議，但係嗰樣嘢唔係傾方案， 係 傾點佔中，霸邊條馬路，我哋點樣動員群眾啊？ 即係唔係講緊你條底線啦，係嘛？ 唔係咯，喂大佬，你仲傾方案？喂，嗰日我同戴耀廷咪拗緊呢個問題，你仲傾方案？點咩方案傾？咩叫國際標準啊？武功嘅問題明。仲系唔系符合國際嘅民主標準？ 系 你答我呢個問題得噶啦，屌神請國際專家，你都系即系玩嘢啊！ 其實佢自己學者嚟嘅大佬啊， 唔係學者唔係讀呢樣嘢咁就 唔係即係唔係，起碼就係話即係佢自己本身佢係有即係一定嘅權威先啦。起碼就係話即係如果你話即係一啲普遍市民嚟講，即係其實佢自己本身 buy 佢一樣嘢就係佢自己本身作為學者嗰種專業性啊嘛。系嘛？喂，即系如果好似阿土话斋就系话，喂，如果净系贪你嗰个形象够新鲜嘅话，喂，揾刘华出都得啦，大佬啊！ 佢而家个款系咩咧？似宋江等招安 吓、啊，即系招安系咪？即系好明显啦，其实就 唔系人都知道你嗰只底牌系咩牌？ 系 你啊，只系 你仲讲到出口添， 嗌占领中环呢个只系原来真系口号嚟，唔系坚嘅， 系 就系博阿爷同你谈判，博阿爷沟你 吓。啊 屌你咪实扑街啦！你真系坚同佢搞先得噶。 佢要爱与和平占领中环嘛？ 唔 紧 要， 唔系 爱同和平都可以占领中环，但系个问题你要坚搞，因为你唔搞占领中环嘅话，阿爷一步都唔捻让俾你。 嗯哼， 你仲有少少希望。 系 香港人唯一即系真系最后一战啊！ 系 重磅嘅炸弹。 系 就问香港人啦，我嗰日都问阿戴耀廷噶。 嗯， 如果得几百友嘅，算啦。嗯 几百有咩算啊？几百有先做得起啊？几百有我咪占， 即系 围住花园大厦，成个中华瘫痪咗。 即系你话吞冇问题啦，即系大家都认命啦。屌， 但 系 佢自己本身佢有个佢有个叫做咩即系一个叫做佢个谂法，即系其实系好固执嘅谂法，就系、觉得就系话，喂，如果你嗰个立场系讲得太死嘅话，喂，即系其实 佢 人数系唔会多。 佢应该咁样谂啊！佢同我分歧在于咩咧？佢觉得佢要沟温和民主派。 系啊。 温和民主派嘅人咧， 温和民主派 嘅底线咧， 先 个底线咧就唔高嘅。O、okay? K， 即系佢定嘅底线应该咁讲，底线定得好低嘅。屌，即系乜都杀嗰种嚟嘅。咁我话呢啲人点会同你走去占领中环？ 但我想问，我想问一个 都杀嘅人， 我想问一个问题。 呢个系我同佢基本分歧嚟嘅。 我想问一个问题，即系其实佢自己本身，即系虽然温和民主派佢自己本身，即系叫做系相对嚟讲大党啦，即系立法会入边。喂，但系其实佢群众基础其实好薄弱嘅，其实系。 唔系， 即系 当可以沟到啊嘛。 系。 如果你做呢咁嘅商讨， 系 大家经过一个民主程序里边攞到共识出嚟，呢班人系会同你搏啊嘛。 系。 我就对佢呢个讲法好有怀疑。我话俾你听。激进民主派一定唔收你啦！屌我去争取占领中环，争取提名委员会，佢扩大民主成分啊！我屌你啦！我真系，我嗰日真系想咁讲啊，大佬，你当我傻仔嚟噶？扩大提名委员会， 你嗰日有冇饮酒先？ 有 饮酒， 我真系想真系屌佢噶啦！扩大提名委员会嘅民主成分，我为咗你占中，你咪讲少啊嘛？ 系 我俾人拉，俾人锁，即系。 你付出咁高嘅代价。 喂，如果你付出咁高嘅代价，梗系最理想嘅要求啦。到时你即系学龙话斋，我当你嘅讲法啱啦。屌乜几啊有，咁啊梗系缩啦。我哋都冇实力咯，系咪啊？ 唔系啊，我讲紧几廿有嘅话都搞得起啊！我占领花园大厦美领馆，就真真正正瘫痪咗成个中环啊！ 咁不如你话你跳路轨啦，几廿有屌，成个中环都瘫痪啦，屌话俾你听啦。 系啊，你个目的本身就系要咁样去到控诉呢个社会啊嘛。 唔系，但系你觉得泛民嘅主流肯唔肯肯唔肯搏啊？ 唔系泛民嘅主流咧，其实佢哋不嬲咧，即系其实系非常之循序渐进嘅，其实就即系佢觉得就系争到一步就得一步啊嘛。系嘛？即系其实呢样嘢就系佢哋即系每届嘅每次嘅即系政改，其实佢哋自己本身都有咁嘅谂法噶嘛。即系嗰种谂法就系话，即系所谓共识，一系硬一系软，软嘅就系而家我哋即系争取一个比较温和嘅、比较少嘅一个即系进步方案。其实佢背后嘅理念就系、是、其实呢个 Pandora Box 嚟噶嘛。系嘛？即系放咗出嚟之后， 唔系你呢个咧就系嗰啲右交讲啊，阶段性嘅胜利啊，屌你！ 系阶段嘅胜，唔系，但系问题就系话，喂，你今次如果你要启动到即系人大释法，唔系，即系呢个叫做人大常委会啦，去修改宪法啦，喂，其实呢个已经系等于终极嘅即系嘅叫政改噶咯，即系好似老师话斋，喂，你今次系最后一铺噶咯。喂，你之后仲可唔可以俾你即系 冇噶啦， 冇噶 咯，你挨到2047噶啦， 系咯， 系嘛，你接受噶嘛呢个方案？ 系啊，你好难，好难，你再去即系 人哋已经定咗底线俾你，我有筛选嘅，公民提名不合乎基本法，我要筛选爱国爱党嘅人， 系 爱国爱港啊，都等于爱党啦吓，屌，喂，人哋定咗底线俾你啊，我讲咗噶啦，屌，你会真系讲下，讲咗啊，应该话俾你听系。我讲俾你听啊，你自己接受啊嘛呢、這个方案，屌你戆鸠鸠，你自己话俾佢听，有咩符合国际标准？有提名委员会就一定符合国际标准，话俾你听，好简单嘅道理啫嘛。哎，不过算啦，你问我即系民主党，即系希望佢俾阿快必咁样冲击完之后痛定思痛啊，大佬。 冇痛定思痛，咪 typical 收晒佢，点样小气咯？佢点样小气，咪传染咗俾香港政府咯？而家 系嘛？本来我都觉得系好核突噶，你咁样去真系追佢，但系睇完佢哋嗰啲咁嘅表現，真 係係咯。其實呢、這個 係咪有冇需要講下咧？ 問題其實已經即係講到差唔多啦，咁樣樣。其實最近即係講翻一樣嘢，就係呢個五倍刑被炒嘅事件啦。 即係個 HKTV 嗰個顧問 係。即係其實事源就係佢自己本身即係即係其實前前後後出過四份報告係嘛？即係其實為呢個政府嚇咁就有好多問題啦。咁即係其實喂，你見到即係其實哇，呢個五倍刑真係好熱血喎，真係。即系佢基本上佢系 我 shock 啊！ 佢系以企喺 唔单止系热血啊！ 吓，佢系企喺呢个即系公司嗰个名誉，同埋即系作为香港人嘅代表，喂嚟讲嘢喎，真系。 咪所以我咪第一次听到佢咁样讲咧，系完全系惊讶。 系 因为顾问公司，大家即系有留意，即系咁多年，我又做区议会，我哋大把顾问公司俾报告啦，呢条天桥都揾个顾问公司嘅啦，点会唔同负责俾钱嗰条友讲说话噶哥？ 系啊， 甚至乎佢未做个 research 嗰个consultancy report 之前， 系 佢已经有 个结 论啦。 啊， 我想条天桥咁样起，我想个机场点样起，你帮我写。个 reason 出嚟啊 ，reasoning 出嚟啊，逻辑出嚟。 但系我想问一个问题，即系其实政府咧，即系其实你无论系区议会又好咧，即系其实定还是系即系 立法会 系，即系佢揾呢个即系 consultant 咧，佢自己本身会唔会有冇招标咧？定还是系揾翻自己熟客？ 有 嘅 部分有，但系就好多系揾翻即系相关嘅 consultant 嘅， 即系其实系 有部分系冇嘅，即系例如话佢系交通专家，系咪或者 即系佢系以翻佢自己本身个行业去请嘅， 冇错 吓，即系嗰、那个即系个专业性去请翻嘅。 唔系，但系一路都有人质疑嘅，其实揾呢啲个顾问报告其实系卸责嘅啫嘛， 系 所谓 contracting out， 其实系 contracting out responsibility。 嗱，系啦，即系呢个问题就系我想 问，即将责任都卸埋。 喂，即系其实政府有自己嘅 CPU 噶嘛？即係有佢自己中央政策組，佢自己本身 咁有啲好技術性嘅問題啊嘛。 哦，即係比較專業啲嘅。 即係例如話，我係即係電視行業， 係 我好了解嗰個市場嘅，我知道嗰個競爭，我甚至乎知道佢嘅 demand 或者係嗰、那個基本嘅設施 infrastructure 嗰啲究竟係點嘅，我梗係揾呢個專家嚟幫我做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通常我請親你嘅時候，我已經有既定立場。係 啊， 例如阿龍係嘅，阿龍，我要呢三個結論。 係 開放電視，不過咧就三個牌照。 两个， 即系其实等于即系呢个 consultancy 差唔多系等于 spin doctor 咯，其实系 spin doctor 嚟嘅，同 PR 冇乜分别嘅啫，不过名字好听啲。我俾个顾问报告， 同 PR 冇乜分别啊。 所以咧，佢 冯伟光以前都系做 PR。 喂，所以呢班友仔， 但系冯伟光而家即系同呢个即系伍佩莹，即系完全系南辕北辙。即系佢而家 伍佩莹，所以我点解话 shock 亦都系好敬佩佢咧？就系、是啊、其实你佢真系。學政府咁媽佢話齋，你真係違反咗佢個行業個操守。 但問題佢唔係淨係得政府一個客啊嘛。你當你係整啲 nonsense 出嚟 damage 佢嘅 reputation 嘅時候，佢梗係要 defend 翻自己嘅 reputation， 走去就去揦翻其他嘅客啦。你政府的確係個大客，但問題當你搞衰我個名嗰陣時候，我點樣揦其他客？ 但係調翻轉頭講，如果我係其他客嘅時候，喂阿姐，你咁樣將我啲嘢爆出嚟噶嘛，大佬？你對他人的 relationship 你要有 confidentiality 噶嘛？即係你話我做 audit 都係噶，我唔可以例如阿龍，你請我做 auditor， 我唔會周圍同人哋講喂阿龍間公司係點噶嘛？喂，其實我 audit 嘅時候有幾條數係唔得嘅咁樣，我唔會咁講噶嘛。 但係咁講，你明明嗰條數我都係唔得嘅，咁然後你都同我講話唔得噶啦，咁我仍然自己走去過咗佢，跟住到時候政府走過嚟懟我嗰陣時候，我就話唔係啊，阿土都話得嘅，有乜可能話唔得啫？ 但係而家你咪 prove 到阿伍女士嘅做法係不受呢個政府咩公司嘅歡迎咯。 嗯， 好簡單啫嘛。當然梁振英梗係唔會自己親自出手咧，成日會次次都係咁講噶啦，係咪？亦都唔會特首辦出手啦，但係揾其他人出手噶嘛，大佬。 佢揾其他人出手，佢都渣啦。咁之後嗰啲人就揾翻佢封投訴信，即係話入邊大量港式英文，但係問題佢個署名係一個鬼佬啊嘛。 同埋個問題係咧，咁你意大嗰間公司咧，總公司係意大利噶嘛？咁人篤灰咁篤去意大利嗰度，咁講又可能唔係講呢單嘢，山高皇帝遠又真係，我覺得未必關即係到底間公司揀咗啲乜嘢事咯？可以篤第二樣嘢噶嘛？篤灰。未必系讲呢样嘢噶嘛，总之走咗就得啦。 不过其实你政府一路都系要检讨呢样嘢嘅，你政府嘅 policy 系咪应该你自己定咗先？唔好借啲顾问报告嚟过桥啦。过去咧无往而不利，今次系唯一一次出事就 HKTV 啫嘛。过往你有一万次份呢啲咁嘅顾问报告，都系跟政府最初嘅意志噶啦，系借佢嚟过桥嘅啫嘛。呢、這个亦都系所谓我哋读。Public admin 係嘛？你有冇讀過管理主義啊 ？Managerialism、就係 contracting out， 包括 responsibility， 包括 liability。你幫我頂佢有咩事，我賴佢。呢個係最好嘅卸責方法嚟噶嘛？係嘛？同埋呢個亦都係利益交換嚟噶。屌你就係 support 我啫嘛！我又俾錢你使，咩幾過癮係咪？ 呢、這個絕對係啦，所以其實咧喺外國咧有個即係有個網站叫 Job Archives 啦，即係其實講一樣嘢就係話，喂，其實 consultant 咧其實等於同做雞冇分別嘅啫，啊，即係佢講一樣嘢 ，consultant 等於雞，等於扯皮條， 係啊，嗱，佢講咗幾個例子啊，嗱，喂你係俾政府係唔係即係你個卡人俾好多錢你，你係要氹佢開心嘅， 啱 啊，或者係喂你 即係 你雖然好 well， 你雖然好 well pay， 但係咧。个扯皮条系抽佢好多水嘅， 系 啊，即系嗱， 佢要玩 SM， 你又陪佢玩 SM， 系啦，嗱你 要干胶就 你又唔系好 power of 你自己份工嘅啫，你亦都唔敢同人讲你自己份工嘅性质嘅，系嘛？即系其实你自己本身做好多违心嘢，唔敢同人讲嘅，其实就即系其实你即系呢个系同埋佢有一样好得意，我唔明点解咧？佢系你好非常之困难去拥有一个 family。同埋你係冇 job satisfaction 嘅嘛？呢樣嘢係，即係呢樣嘢你純粹係，喂，屌，喂，你個卡人要你做乜嘢？喂，其實你根本上係等於，即係其實一個導演咁樣，或者肥佬奶寫嗰啲新聞咁樣都係咁啫嘛，係嘛？即係其實佢自己本身有既定立場，然之後佢自己喺度即係去拼圖咁拼出嚟啫嘛，係嘛？即係你好似即係呢啲一周刊啊，佢有時做啲嘢都係咁嘅啫嘛。系嘛？ 喂，你介紹一個網站叫乜鬼嘢啊？我立過下你嗰個講法㗎，即係做雞啊嘛，等於顧問公司。 係啊，嗱，佢呢個就係、是、我或者我貼翻上去呢個 Facebook Facebook 嗰邊啦， 俾大家 share 下、究竟做呢個顧問係幾慘。不過呢位伍女士確實有吉事， 有吉事 嚇，萬中無一嘅。 係 好，我哋轉頭翻嚟。 好。 走， 当正直的你举杯到凌晨还未够，用尽真机拉我手，缠在我颈背后，说你男友有事忙是借口，说到终于饮醉酒，情侣会走，刚失恋的你哭干眼泪，前来自首，寂寞因此牵我手，除下了他手信后，我已得到你没有，但你我至少往后成为了密友，闭起双眼你最挂念谁，眼睛张开身边竟是谁，感激车站里尚有月台能让我们满足到落泪，拥不拥有也会记住谁，快不快乐留在身体里，爱若能够永不失去，何以你今天竟想找寻伴侣，藏在贴纸上背后，我这苦心开过没有，但试过散心旅游，如何答没有，闭起双眼我最挂念谁，眼睛张开身边竟是谁，感激车站里尚有月台曾让我们满足到落泪，拥不拥有也会记住谁，快不快乐有天总过去，爱若为了永不失去，谁勉强娱乐过谁，爱若难以放进手里，何不将这双手放进心里， 祝大家马年行好运，大家马到功成，在 Peanuts 和 Peanuts 之间应该揀什么呢，当然是 Peanuts 啦，香港花生台，我是 Share 落黑道开工的主持人， 正在开工中中中中， 花生当饭食，我们最积极，大家听的是 HKPeanut.com， 我是冯剑基，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九点半至十一点，陶君衡，大军阀。 好啦，第三次大军阀啦，咁啊，即係讲咗两单即係香港嘅嘢啦，我哋不如讲下国际嘢啦，陶君衡。 我头先播呢首 I would like to teach the world to sing 呢，大家有冇啲即係集体嘅回忆？ 冇。 听过下。 但唔知呢个係当年嘅可口可乐嘅歌嚟嘅。 几耐之前 真係正到真係。我僆仔嘅时候啦，十零岁。 哇，你僆仔之后，哇，好耐噶咯， 十零岁嘅 僆仔嗰阵时， 好似圣诞嘅时候，就即系有唔同国家嘅人，即系都我都系饮可口可乐嘅。 哦， 咁人哋梗系唔会咁直接啦。 喂，咁即系可口可乐系一个普世价值嚟噶咯，如果咁计嘅话。 呢个系集体嘅消费嘅，系 系嘛？即系佢讲到 MNC multinational 去剥削呢一个嘅全世界人民嘅一个方法，你咁讲？ 因为佢系等于系 connect the globe 啊嘛，即系等于系即系将全球嘅人，无论唔同嘅文化都联系上一齐啊嘛。 系 最反美嘅伊朗啲人都最中意饮可口可乐，讲你都唔信呢样嘢，真系。 唔系佢嗰个广告嗰个 idea 就系咁咯。即係當年 I would like to teach the world to sing， 即係呢首歌好聽啦，好温馨啦，咁樣喺唔同嘅角落裏面，大家都係唱呢首歌，大家都係揸住杯可口可樂。 但你呢首歌全首都系英文嚟噶嘛，系嘛？ 系，咁点啊？ 都系用英文唱噶嘛？ 咁点咧？ 喂，而家新呢首就非常之唔同啦， 即系我勾咗啦已经。 系啦， 新嘅可口可乐广告。 喂， okay？ 非常之即系嗰个争议性非常之大啦。点解？因为佢叫做嗱呢首歌嘅歌名咧就叫 American the Beautiful 啊嘛，吓，即系其实系一个即系美国嘅爱国歌曲嚟噶嘛。咁但系一首咁本土嘅歌，竟然用好多世界唔同嘅即係語言去唱啦，尤其阿拉伯文啦，即係點樣，即係所以有啲人就話喂可口可樂竟然用恐怖分子嘅語言唱一首美國嘅歌曲，係咪即係喂恐怖分子嘅語言即係唱一首咁本土嘅嘢。 喂，但係本土化點解唔可以即係香港人即係有首歌 American the Beauty 係咪 ?Hong Kong the Beautiful。 系嘛？我可以用即系广东话唱，或者我用内地嘅黄松用呢一个嘅普通话唱咧。 香港有 得啦，本土化啊嘛。 香港有 嗱，阿土，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啦。如果港产片用呢个普通话配音，你有冇兴趣睇咧？ 港产片用普通话配音， 即系譬如你 冇， 唔系咯，即系你唔系嗰回事嚟噶嘛？ 唔生动， 即系你冇咗嗰个嗰种感觉。那系啊，即系其实你广东话佢自己本身有好多好生鬼嘅语言，其实系普通话系即系俾唔到咗共鸣俾你噶嘛， 难翻译咯， 吓绝对系非常之难啊嘛， 即系笑话都唔好笑啦。如果你用普通话讲嘅时候， 系绝对系，即系所以其实点解即系话你近年嚟即系香港人对一啲即系叫做系呢啲叫做合拍片啦，尤其系嗰啲即系三国，即系其实以三国做题材合拍片啦，即系全部都系好多。喂，你发觉好多，喂你冇，就算系有刘德华喺度都好，其实佢都系以普通话嚟即系做一个你唔会觉，你唔会当佢系普，即系港产片啦。 唔系咁，但系我觉得美国人咁样嘅即系观察咧，对可口可乐呢个企业咧，但我唔系帮佢啊，系唔公道嘅。 系 因为嚟销售全世界，咪点会净系销售俾你美国咩，大哥？系咪香港人唔饮得可口可乐咁啊？咁香港人嘅可口可乐嗰个广告歌，梗系用广东话嚟版本啦。我阿拉伯人梗系用阿拉伯版本啦，系咪先？我系南美人嘅，我梗系用呢个葡萄牙或者系西班牙文嘅。 唔系，如果佢系好似汇丰咁样用翻佢地方智慧，即系喺佢自己国家里边唱翻佢当地国家嘅语言，咁啊当然冇乜问题啦。 咁但系你 mix 埋咧，啲人又调气唔顺。 系咯，即系其实即系就好简单，就系话我哋最近 咁啊，一度对咪 呢个 大美国主义。呢种系大美国主义。 嗱，阿董，我又嗱，你咁样讲真系好危险。嗱，我 咁危险。 我嗱，我问翻你一个即系更加即系近嘅例子啦，就系讲呢个我哋嘅香港嘅教育电视啦，即系其实又讲中文嘅，即系教育电视 普通话、广东话嗰个 系啦，嗰个啦，即系非常之 hit 啦，即系尤其系即系我爱网啦，即系热血时报嘅网啦，即系其实鼓吹得非常之即系非常之 hit 啦，就系讲呢个咩啊，即系呢个有个大魔头啊嘛，就系话佢自己本身用呢个系啦，即系用粤语嚟统一世界啊嘛，大佬啊， 即系讲粤语冚家铲 系啦，即系妖魔化呢个粤语啊嘛。而同你讲咗喂原来即係呢个普通话反而系正义嘅化身嚟㗎嘛，即係系咪即係佢教你即係点样用呢个普通话啊去应付即係呢个咁大魔头啊咁样，即係其实佢系反而系代表咗即係起码中华嘅传统先啦。 如果用一个最 critical 嘅諗法，喺我嘅世代嘅人 係 我绝对唔会觉得我嘅母语广东话任何嘅 inferior 嘅地方。在我的世代，即是70年代成长，七八十年代， 甚至乎是会觉得是 普通话是戆居的东西，所以我从来没有认真学过普通话的。即是我哋嗰陣時候 ，first priority 你就算除咗母語之外，就係你學好英文嘛，你阿爸阿媽都教你㗎啦，屌你點解走去學普通話嘅？就算學日文都唔學啦，學法文都唔學啦。但係點解今時今日我哋會覺得自己有 inferior 而去抗拒呢樣嘢？就係因為我哋發覺我哋俾人文化侵略緊。 嗯， 普通話已經變成一個。即係 superior 嘅 superior 啦， 係啦， 但我從來冇呢個感覺啊，係吧？你叫我簡報普通話， 因為你係嗰個時代出生嘅人啊嘛，即係你同而家呢一世代其實會有嗰個咩？其實會唔會有嗰個即係代溝咧？即係我好懷疑，就算係九十後都好啊，即係會唔會即係真係覺得？即係會唔會好似我哋嗰個年代咁樣覺得？即係其實普通話好似我哋嗰個年代英文咁樣咧， 會有 會唔會咧？ 而家梗係有啦，你諗下，即係香港經濟上咁多嘢。要旨意大陸喎，即係你可能翻份工，你都要翻大陸，咁你即係你唔識普通話點出嚟 work 咧，係咪先？ 係， 即係一定會咯。即係我覺得依家普通話個 地位同英文差唔多㗎啦，即係唔係話我即係贊成啲人講普通話唔講廣東話。 唔係，但係咁樣講喎，即係其實我哋即係好多名校呢，即係都、嗯、即係其實鼓吹一啲即係家長呢，即係其實會喺屋企裏面同啲細路仔會講英文咁樣。但你好難想像，即係其實啲家長會同即係細路仔屋企會講普通話㗎，真係又。 唔係，我覺得大家唔好即係有時一個極端賣向另一個極端。 係。 即係呢個一個溝通語言嘅方法嚟㗎嘛。 係。 因為我有一次嗰陣時候，即係即係真係僆仔啦，嗰陣時候啱出去搞學運嘅時候，喂大佬，你真係同北京嘅學生你講英文啊？ 你同黃丹係點溝通當年？ 係唔係真係 溝通唔到咯？ 溝通 點溝通到？我都話咯，我 咁當年你又如何 咧？海關定係還是係去嗰啲即係免税品店，唔知嗰陣時候我用外匯券嗰啲咧。 啊、 我真係講英文嘛，因為我真係一句都講唔到嘛嗰陣時候。喂，大佬，人哋問：屌你係咪即係香港人嚟㗎？你係咪中國人嚟㗎？當然而家大家就聽到呢句説話，梗係屌你啦咁樣係嘛？即係我都有少少羞愧㗎、 啊。即係你覺得係唔識普通話係羞愧嘅？ 唔係你咁樣同人哋講英文啊？ 係。 即係你扮嘢咩，大哥？你自己好勁啊！你扮鬼佬啊咁樣係嘛 ？I come from Canada, but Canada is not very good 咁樣嗰扎 係嘛？即係你咁係，我反而我自己都有少少羞愧。 嗯， 係嘛？你真係買嘢嗰陣時候，你竟然同人哋用英文，你過海關嘅時候用英文 係 啊 ，I'm from Hong Kong 咁乜好撚威咩咁屌係嘛？ 佢唔係話羞愧，佢係會覺得 煩。睇即係 younger 咁啊，雖然我啲差啲咁，但係都。即係 try my best 啊，係咪啊？屌大佬！ 即係嗰啲海關會覺得反感添嘅，即係如果你即係嗰啲係 咪啊？雖然我冇機會再踏足佢嘅地方，亦都冇乜機會再用即係普通話，係咪？ 即係嗱，呢個又講翻即係阿邊個啦，即係阿劉。 以前我哋會覺得我自己好 superior， 即係好似 我呢個粵語，我有英文夠啦，夠殺啦，大殺四方啦，已經完全係咪？所以冇認真去出去學普通話啫。 即係我哋出國旅行梗係㗎啦，即係我哋全部都用英文㗎啦，係咪？即係阿龍佢你最近都去咗伊朗，你係咪都係講英文 都係講英文㗎咋。 唔通講普通話啊屌啊。 唔係嗰度真係有啲人唔係嗰度真係有伊朗人開始走去學普通話嘅，但係佢哋都寧願你講返英文啦。 你寧願講返英文啦。 唔係呢個就係一個強勢嘅文化嚟嘅。係語言就其實一個反應嚟㗎啦，係咪？你以前咁你梗係跟美英美帝國主義啦，大佬人哋講英文嘛，跟你就佢啦，屌而家調翻轉頭，屌你乜強國，大國崛起，屌你嚟學我嘅語言啊，你同我做生意啊嘛，大哥。 唔係，同埋佢最聰明的一樣嘢就係其實佢而家係由動漫已經開始啊嘛，動漫佢最緊要的一樣嘢就係其實即係佢由細個已經係要你學嗰樣嘢啦嘛。 普通話 係啊，即係你好似你個喜羊羊咁樣我而家都係講普通話㗎。 唔係啊，唔單止啊，你有時如果有睇波嘅朋友咧，有啲英超嘅主場咧，嗰啲廣告，車路士咪咯，射眼福橋幾多？哇！切爾西精品專門店係嘛？ 唔係佢係用 切爾西主場球衣， 佢係用佢係用廣東話講切爾西。 跟唔係啦，簡體字啊，嗰啲電子標板廣告咧，即係 咁人哋佢翻譯係切爾西嘅， 係咁。如果你用普通話係好正常， 切爾西球衣咁樣，大佬幾大鑊成單嘢。 即係因為你而家你講個廣東話嘛，你講緊呢個廣東話係方言嚟啊嘛，所謂係。 碧鹹你叫咗貝克漢姆嗰啲係，即係搞到頭都暈埋，大佬嚇。咩列支聯咁，即係嚟列支聯咁啊嘛。 好似貝利亞其實即係 貝萊爾咯。 布莱尔啦， 布莱尔应该叫， 即系或者系即系呢个阿陶杰佢成日讲个即系弗吉尼亚州啦，即系其实我哋传统讲嘅维珍尼亚州啊嘛，咁争几远咧？其实讲真，嗰个意境啊， 但问题强国咧，佢真系背文革咁多年咧，背弃晒。即係中國傳統文化嘛，我哋學中文，我哋學優質中文，翻譯要講咩風雅眾啊嘛，佢雅都冇，然後我哋仲要跟住佢，喂，其實好大鑊嘅一樣嘢嚟喎。 我覺得嗱，起碼即係如果你話講即係呢個譯音都一回事啦，即係最大鑊就係嗰啲電影譯，即係電影嘅譯名啊嘛，大佬。 Spider-Man 失敗的人， 即係失敗的人。喂，系咪真嘅大佬啊？ 你唔知我呢阵时僆仔啊，走去笑啲即系虫虫啊、蝗虫啊，点样？我有个同学帮我听，佢翻大陆啱，即系嗰阵时候回乡证嘛，改革开放咪七几年、八几年嘅时候，佢话屌，佢厕所唔系叫 toilet 嘅，佢英文系叫厕所。屌，佢话鬼佬点听？睇啊，屌大哥 系嘛？ 唔系你系讲即系所谓 大，即系译翻个英文痴傻啊！大 佬，我知道我知 道，撩佢真系。 嗱，即系好似好似北京奥运嗰阵时候，其实佢自己本身嘅公路咧，佢上面嗰啲路牌全部都系用普通话拼音噶嘛。 系， 嗱，佢系花咗好大嘅精力，佢全部改晒佢噶嘛。 啱啊！ 甚至乎系近年嘅北京咧，唔系近年嘅深圳都系做紧呢样嘢啊嘛。即系其实搵啲即系桥鬼啊，桥居喺即系深圳嘅鬼佬咧，其实都喺度即系其实做啲义工啊，即系改晒一啲译名啊嘛，就系、是。都喺度做紧呢样嘢啊嘛！ 所以我觉得，如果香港人面对即系一国两制之后，大家面对政治上嗰种压迫，再加呢种个文化侵略嗰种， 唔系我最惊嗰样嘢，其实 系好强噶。 你系下一代，你会唔会觉得已经唔系压迫咧？即系已经系即系觉得嗰样嘢系 斯德哥尔摩症候群。 差唔多啦，something like that 啦，即系其实系。 但係嗱，即係講翻可口可樂嗰個廣告，佢其實好倡導一樣嘢，無論係美國又好，全世界都好，其實個文化本身係多元噶嘛。香港都好，喂你除咗英文、廣東話之外，其實有好多人講咩上海話、台山話咁樣噶嘛。喂，咁喂，即係你而家嗰啲人鬧就係鬧，喂你呢個廣告燈係美國嘅，喂。你淨係講英文，喂，等於如果呢個廣告落咗嚟， 佢而家係登喺美國，用全世界不同嘅語言嚟唱。 係啊，咁啲人去走去批評佢，就係喺度批評點解唔係淨係講英文啊嘛？ 啊，大哥，你美國係一個移民嘅社會，你美國係一個多元嘅民族， 係啊， 係咪？ 就是我哋所谓 嘅，你唔应该接受不同嘅语言同文化嘅咩？ 所有文化 大包容嘅地方嘛，诶，虽然呢个而家呢个字眼变咗个即 系英文啊嘛， 嗱，美国佢美国佢可以， 所以我完全唔怪香港人啦。 系 我睇完你嗰个 comment 之后咧，嗰段广告，屌你美国大美国主义， 系 嘛？ 即系你觉得 好都系咁啊？ 系啊， 屌都系咁本土啊？ 系本土主义嚟噶嘛？呢个系 系嘛？咁排他性啊？ 系 系嘛？我哋以美国为师嘅话， 嗯， 咁美国人都系咁咯，咁冇问题啊。系嘛， 是 都系咁契弟噶啦，系咪你其他语言唔得咁样，系咪？喂，呢个系一个反映到个问题，大美国主义啊！你试下睇下荷里活啲片 嗯， 我最感受深咧就系嗰个叫 Air Force One。 哦，好耐啊！呢、這个哦，系 空军一号嗰套戏， 福伯做嘅 系 系嘛？福伯咧 系啊， 好 Q 好抽嘅，美国总统有睇呢个 American Football 啊， 跟住咧就即系上咗个飞机之后，Welcome aboard 呢个 Air Force One 咁样啊，记唔记得 啊？ 喂，成套咪就系大美国主义 系啊， 好多戏都系咁， 好捻难顶噶。老实讲，你见到之后，所以我而家见到美国人系咁，我觉得香港人系完全系值得理解。即係嗰種即係捍衞自己種語言啊，捍衞自己嘅文化。 唔使講呢樣嘢啊，就算係講呢個即係美國佢早幾年佢咪揾章子怡去拍嗰個咩嗰個技藝回憶錄啊。 嗯。 喂，喺日本係其實係造成好大嘅反響噶嘛，大 佬。因為點解你唔揾日本人，你走去揾個強國人？ 係啦， 係嘛？ 係啦，就正 即係我日本冇靚女啊， 你 揾 AV 係嘛？ 你揾呢、這個呢個薄熙來嘅尿壺 係啊。 唔系，就算系唔系，其实喂，其实呢个即系荷里活都强奸过大陆噶，即系好似以前佢都拍过一套嘢，就系叫做即系呢个溥仪啊嘛。 嗯， 喂，个溥仪系揾即系讲英文噶嘛。 尊龙 啊，尊龙啊嘛，系咯。即系喂，你成套嘢，即系如果你话，即系我哋睇系会觉得系，即系好奇怪啊，非常之奇怪啊。即系你嗱，美国佢唔静止啦，佢。德國又係咁啦，佢嗰陣時拍嗰套嘢，就我哋嗰陣時喺呢、這個炮打施政堡提嗰樣嘢，提嗰套戲就叫做 The Rise of Evil 啦，即係其實講即係希特拉啦，即係話嗰套嘢又係用講英文嘅喎， 嗯， 即係其實佢反而係將英文呢樣嘢係強加於其他國家嘅一啲即係文化度喎，而除咗日本之外，咪反而好多國家。都唔反應， 所以特區政府咪我撚鳩咯。你無端端喺度搞乜撚嘢咧？ 係 咩廣東話唔係法定語言？ 係 嗱，如果你話從學習嘅角度係啱嘅，即係如果你想寫得一手好嘅，即係唔係廣東，即係蘋果日報嗰種中文啦，即係讀蘋果嗰啲中文咧，你即係語體文嘅話咧，你梗係教中文嗰個咧係用普通話教，或者你用普通話去思考咧，你寫中文先會係唔會即係一言一忽。 因为广东话越唔可以，即系我手写我心噶嘛。 冇错啦。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喂，你呢一度有九成几都系讲广东话嘅人。 系啊， 系嘛？我哋已经我脑转咗啦。 系， 即系我讲嘅时候用广东话嘅时候，但我写我已经写到粤语文噶嘛。系咪？我唔知而家新一代系点啊，但系起码我唔会 夹硬系即系或者故意地写咗广东话落去。 你睇苹果东方佢写啲佢写头版啊，好多时候都系用口语讲嘅，即系其实都系广东话嚟噶啲嘢系。 同意。咁但系问题就系你考试嘅时候，或者你真系写一篇 文章、 啊、能登大雅之堂嘅文章嘅时候，喂，我哋个脑转到噶嘛？ 冇呢个问题噶，完全系 冇呢个问题噶。 系啊， 咪点解你要搞埋呢咁嘅嘢咧？即系国民教育一样， 政治任务咯， 系咯，政治任务，国民教育一样，交差 系啊， 系嘛？ 咪所以其实教主喺呢个立法会都即系 challenge 咗佢啊。你试下讲普通话，系嘛？即系讲你唔乞剑啊。 嗯 啊，佢即系佢 唔系，佢自己发言都试过用普通话，唔够本土啊。 Roger， 你又唔明佢做咩啦？即系出一串佢啊！即系话你嘅普通话都唔好啊！ 唔系咯，你自己 即系如果我串教主咁啊，不如咁啦，你嗰边 speak 用英文 系 笑搵死人啊！肯定系系嘛？你话你仲话你自己本土派屌？你本土派仲系喺英国殖民地里面长大嘅人，屌你讲一句完整嘅英文都讲唔到系嘛？ 系 你都唔敢接受访问英文咁就系、是、喂都系可笑嘅，即系本土派要问自己一个问题。 唔系，其实本土派就应该 有。唔系我先系，所以我话我自己先系 typical 本土派，系嘛？我讲广东话一定系最好 嘅。唔系 typical 嘅本土派， 跟住我就讲英文好嘅普通话。 typical 嘅本土派应该讲嘅英文系港式英文嚟嘅，即系好似即系其实呢、這个 咁我有啲 Oxford 学咗人啊嘛，屌睇 BBC 啊 CNN 嗰阵时， 咁你又离地啦，你就 太 离 地， 你太离地啦， 你就 唔 够本土啦， 唔系你就唔够本土啦，即系你起码 港式英语系真系点噶？ 港式英语啊，喂，其实教主本身都好港式 嘅。I would like to teach the world to sing， 咁算唔算港式英语啊？ 唔够， 唔够啊！屌，我已经特登，我已经咁讲噶啦，已经。I would like to teach you well to sing， 咁你咪用仆街，咪用英文嘅 style。 唔系香港人最常犯嘅错误咧，阿余若薇以前啊，唔知喺嗰咩45条关注组嗰啲电台都讲过噶啦，就系好多时咧，我哋讲 there is 嘅时候咧，我哋讲 I have 嘅。 点啊 ？There is I have 即。即系个意思，例如话咩，我有一罐可口可乐咁样啦，咁好多时 I have a Coke。 系啦，但通常咧，应该即系鬼佬系讲 there is a Coke 咁样噶嘛，系啦，嗰类型嘅嘢咯。 OK， 即系你讲个语法啦，我讲 action 啊嘛。 系你讲 action，我讲语法，即系好多时香港人个语法就系循住中文嗰啲称嘅嚟。 哦，咁呢个冇办法，呢个有时都会犯呢个错。 就好似你头先讲嗰个，即系寄俾阿伍小姐嗰个，即系嗰个即系 嗰份咁嘅投诉信，充满住港式英文，咪就系呢衰呢啲咁嘅嘢咯。 唔系，但系我都唔明噶，香港人嗰阵时候我都 challenge 过嘅，系咪？你由幼稚园啊学英文学到而家， 嗯， 都搞唔掂。 唔系，但系问题就 系、 是、 一个令人好惊讶嘅一件事。 但系问题就系佢嗰个 medium 系 English， 但系佢 teaching 嗰、那个即系其实你教书嗰阵时咧系用中文啊嘛。你始终当嗰样嘢系怪物嚟噶嘛，即系其实你由教嗰阵时，你当你嗰样嘢你教嗰样嘢，你当佢即系异，即系其实呢个即系嘛，即系你唔系自己本身系 native English native language 嘅时候，你自己对嗰样嘢你 系 有防备心噶嘛，有戒心喺度噶嘛。 系呢个一个好困难过渡嘅过程。 系啊 ，grammar 又完全 系 唔 同， 系咪 啊？唔系你好简单。 跟住你中学就真系好似嗰阵时候话咁样挂羊头卖狗肉嘅时候， 系 你根本就唔系即系你 history， 例如我哋嗰阵时候 history， 我哋读书嘅时候，即系用英文教啊嘛，即使中国人都好， 系啊 ，maths 都系噶嘛，系咪啊？geography 都系咁啊，除咗得两科唔系，我记得中文同中史用广东话教咯，系咪啊？唔系咁呢个先系正常嘅教育嘅方法。 咁你系哪吒嘛？ 唔系冇 关事，以前官校都系英文教噶嘛，好多都 系。咁你咪你起码即使你话唔系好好嘅，即系英文嘅程度， 系 咁你都起码有一定嘅水平啊嘛。 嗯， 系咪？虽然你嘅先生都系。唔係 native 噶啦，都係 second language 嚟噶嘛，都好啲啦，大哥係咪？所以呢個我覺得係即係美國人呢種即係大美國主義，其實反翻睇翻香港，其實我哋可以理解咯。香港人而家要保衞自己嘅 language 係嗎？ 個問題係在於美國嗰度，佢英文係絕對強勢啊嘛。喺香港嗰度，廣東話而家慢慢變咗弱勢噶啦嘛。你去到廣，你去到廣東，你試下去到尖沙咀廣東道嗰度，你唔識個普通話嚇？你点样同人沟通啊？真系，仲要搵啲走晒音嗰啲普通话先得噶，真系。 咪仲要俾人耻笑啊！屌你系咪中国人嚟噶？ 嗯， 系嘛？屌咩？我话俾你听，我屌我做中系，就算我系中国人，我都唔系好想做，系嘛？话斋，屌我一定会识讲普通话啊！屌你真系，你黐线嘅你都，点解你唔 即系你要讲到好似啊？ 喂，但呢度系我主场啊，大佬。 系啊，屌！ 因为嗰阵时候你记唔记得有一次？ 你会讲到好似曹仁超咁先得噶嘛？ 嗰日我仲喺 My Radio 我喺 My Radio 咪讲个故事咯。因为你老美嗰阵时候咧，咪即系全奥运圣火嚟香港咁 啊。 咁啊，嗰啲咁嘅强国嘅同胞咪系咁喺度屌我同阿长毛咁啊。 点解啊？ 咪話我哋即係唔愛國啊，漢奸啊，走狗，因為我哋抗議啊嘛，佢全聖火嘅時候，即係北京搞奧運啊嘛，冚家拎。佢其實有同我講英文，我話你唔知呢度講喺邊度嚟啊？哥，呢度係我主場。 係 嚇，你話呢度係你大陸啊？屌你，我唔反對得㗎，係啲嚟嘅真係。係 啊，唔係佢就 即刻本土嘅。 唔係即係其實佢哋佢， 我唔係扮本土啊，我真本土啊，大佬真係真。 唔 係 佢係真本土。 佢唔係佢通常 我講英文，你真係大膽啊！ 佢係通常嚇真係㗎。 This is Hong Kong， 好冇啦。Do you know where you are in？ 啊， 你知唔知你自己喺邊度啊，大哥？呢度香港嚟嘅，大哥。 I know this is Hong Kong. This is Chinese Hong Kong。 我屌你啦！ 唔係，即係其實佢哋通常有個即係有個有唔係佢哋有個即係好自然嘅反應嘅，就係話佢如果佢自己本身係北京嚟嘅，嗱你睇你咁再嚟北京啊！你俾我北京見到你係仆街啦，真係 屌你啊！ 佢哋好常見嘅呢個問題係，即係佢好常嘅，即係佢哋嘅反應係。 唔係強國人嘅。老实讲，陈云点解嗰套嘢 sell 咧，系真系未进化嘅，即系因为佢而家呢一代系即系新富啊嘛，新富同即系如果我老豆嗰代其实都冇乜收养噶啦， 暴发户 系咪？啱啱开始有少少钱嘅时候，即系学人炒楼啊，跟住就自己会唔捻排队啊， 去到外国 数啊， 都系好冇品嘅。 去到外国讲嘢啊，大大声声啊，屌佢全台嘅人，即系我老豆嘅年代唔系我讲我老豆啊，咪以为我呢个年代。即係數我老豆，但 係 即係佢哋個年代啲人係咁噶嘛，係咪？ 係 即係你以為鬼佬冇打尖咩？屌唔英文都佢 jump the kill 啊，大佬！除非你話呢個 language 都冇嘅，即係話所有鬼佬都好斯文嘅，大哥，係咪先？ 係 英文都唔應該有 courtesy 呢個字啦，冇 politeness 呢個字啦，大哥，即係話你嫌 polite 嘛，大哥， 係 咪先？即係佢哋未進化到去呢個階段，佢再一代嘅人咧就可能會好啲啦，即係真係新富，即係舊富啦。老豆开始有钱，系真正嘅中产阶级啦，有嗰种文化素养。 系， 即系而家你好大镬噶，屌你咩？你去到呢个 Seven Eleven、Show OK， 同佢哋斗争排队，几捻惨啊，大佬！ 系， 便利店咪重灾区， 你又唔好意思， 重灾区。 佢一嚟 jump 你 Q 嘅时候，不，我一两次都话大佬，嗰条队喺后边，大哥。 系， 系咪啊？咪佢啲人系咁噶嘛，谂住自己有钱，大捻晒咁啊，攞着数咁。咁你香港人系忍受唔到呢个？我觉得系值得理解嘅。 唔係佢呢種反客為主啊嘛，即係佢反客為主呢樣嘢係即係好難頂啊嘛。 唔係咁，你咪跟緊老公嘅路線咯。呢、這個係我主權嘅地方嘛。屌！ 但係點樣可以又即係捍衞到個即係普世價值，又可以捍衞到本土咧？即係呢個就係即係點解？ 你覺得普通話 係？ 其實呢一個係一個假嘅命題啊！我著 唔係咯， 你都未批評過就係點解唔可以既捍衞本土，亦都可以有普世價值咧？係 啊。 点解咧？点解呢两个字系 我知啊，即系 呢两个 concept 系 mutually exclusive 咧？我真系唔好搵明白、 啊。因为呢年几两年嚟已经有个两个对立嘅代言人喺度，即系其实系水火不容啊嘛。即系一个就系老萧，一个就系郁敏啊嘛。 即系关系咩？ 即系我哋自己本身，我哋有一集都即系请过阿 Henry 上嚟嘅，即系人啊，即系呢个阿迷梦嘅 Henry 上嚟嘅。其实根本上呢两样嘢。其实唔系 mutually exclusive 嘅 ，complementary 噶嘛，系嘛、 啊？ 我既有本土嘅意识同埋价值， 啊、 但系我系吸收紧即系西方嘅文明， 系、 啊、或者东方嘅文明都得啦，系咪？唔好净系讲即系英美啦， 系啊？ 点解唔得咧？我哋内化咗啦，香港人已经，因为我哋嗰个靓仔小学读书咧，咁啊中西文化交流嘅地方嘛，我哋吸纳咗即系外国嗰啲优点啊，去除咗我哋嘅文化嘅劣根性啊嘛，咁有咩问题啊？ 个问题系在于呢一两年，喂，大陆嗰文化入大陆嗰文化入侵太犀利。咁如果用陈云嗰种讲法就系、是，喂，你如果用最野蛮嘅手段，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嘅话，你好难建立翻一个城邦噶嘛。 嗯， 唔系好明。 即系话你如果唔用一啲好野蛮嘅手段， 唔系 好 简单， 唔系好跟明佢嘅逻辑。 即系好简单，即系市井啲讲就系呢班咁嘅生番咧唔讲道理嘅，你同讲普世价值，佢系踩到上心口，所以你应该恶过佢啦，咁样咯。 嗯， 就咁样咯。 文化有融合嘅，文化会不断喺度变迁嘅。以前我哋可能即系饮嗰啲酒系饮呢个茅台，而家我哋识饮红酒啊。 系啊。 系嘛？咁呢个都系文化嘅变迁啦。以前我哋唔会用公筷，而家我哋用公筷，系咪？好烦噶嘛，用公筷系咪？即系嗰种系，大家 系 会价值同埋信念嗰种转变，系要随住时间同埋随住即系嘅知识嚟改变噶嘛。 點可以咁樣一刀切、啊？ 同埋你講呢啲公唔公快呢啲嘢已經唔係唔關政治問題啦，已經係即係呢個係 table manner 或者其實係而家就算係大陸都好啊，即係其實佢即係鼓吹緊一套即係旅遊嘅一啲叫做係 文明 啊旅遊文明嘅規則，即係其實佢自己本身即係你見即係就算係。即係你問阿 B 哥就知啦，其實中央台其實都不即係應該都喺度，即係其實不斷咁樣去即係鼓吹緊呢啲文化啦。即係其實 精神文明啊， 係啦，唔係精唔精神文明啊？即係其實你係即係你又排隊啊，即係即係抌垃圾啊，周街屙尿啊，呢啲嘅佢哋自己本身，即係你就算係北京啊，佢哋北京上海啲大城市咧，其實佢哋都受困擾啊。吓、啊，即系嗰啲，即系你话故宫啊，即系其实啲旅游名胜啊嘅地方咧，佢哋自己本身都系非常之即系讨厌佢自己本身，即系比较外省嘅蝗虫嘅，其实系。 不过你讲翻转头，即系我立论点好简单，一美国人呢种大美国主义，其实即系如果相对香港嚟讲，系值得理解同谅解。 系啊， 系咪？嗱、 嗯， 美国人其实嗰种嘅右翼嗰种思维。反对新移民，反对不同种族的人，其实由来已久。因为他最出名的名嘴是什么人呢？是一些大右派来的。 嗯、 在那里的名嘴，美国的名嘴，全部都是反新移民、反福利，即是反照顾弱势社群那些人，是最出名的人的。 甚至乎有些是三 K 党添。 没错。 是啊。 所以你看到美国，你说就是刚才我们那个可口可乐广告、啊、用不同的语言，如果你问我来讲，如果我真正是 civilized 的人，是即是真的文明的人，哇好啊，大家有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肤色，是不是、啊、即使有些人 inferior 过我，有些人 superior 过我，喂我大家都有一个观音拿的说法、 嗯、 包容咁样。融合啦，嘿又唔好用包容，融合。 仲大镬喎、啊、 不同嘅种族文化。 哇你 咁 仲大镬喎、啊、同埋。半人半王。 係咪 我真係我真係劝你小心啲你咁样讲嘢。 你 哇呢、這个 咩融合仲大镬喎、啊。 我觉得我呢一套观点係一个现代人应该拥有嘅价值。喂屌你落后㗎大哥，你自己仲喺度即係固步自封㗎，屌你自己守卫自己一套嘢。 咁你会唔会 喂你好嘅嘢我咪吸纳囉。 你会唔会好似观音男咁觉得即係嗰啲即係内地客当街屙屎係好得意呢，纯粹係。 我而家咁唔好呢啲即係。系嘛？唔系佢屈佢啫，佢讲紧话，即系例如饮红酒嘅时候，人哋斟俾你，你冇人用斟茶嗰个手势落噶嘛？系咪？不过问题就系你对住个鬼佬，咁人哋觉得好奇怪咁，即系同样道理，你见到佢包仔，你又觉得佢好奇怪、好有趣。咁我睇佢头嗰段嘢本来冇问题，佢讲错两个 term 啫。 系 一，我哋都系中国人，仆街，政治不正确。系第二就 系 要包容呢啲行为。 嗯， 佢就死啦。观音拿就死了，同样道理。咁你美国人一样啫。 但系我哋都系中国人。 美国可口可乐公司，人哋 multinationals 做国际生意。啊、你老美，我净系卖俾你美国人咩？可口可乐，我屌你。即 系 如果美如果可口可乐够串嘅话，我就卖俾你啊，大哥。 嗯。 同埋啊，你唔知喺美国本土啊，百事系劲过可口可乐嘅，大哥。即系销量啊。 系啊。 系咪啊？我净系 serve 你美国人啊，大佬。嗰首嗰个广告歌环，我谂呢个广告公司，屌你唔通百十套出嚟，大哥，佢条生意角度嚟讲，系咪啊？即系我话可乐可乐，我屌你啊！美国佬，美国佬，美国人。喂，阿哥， 喂，即系有啲资料补充啊，即系曾经何时咧？佢其中一个留言就系话咩？用阿佢针对用阿拉伯语去唱 American the Beautiful， 呢个系恐怖分子嘅语言啊嘛。我想讲一样，即系补充翻就 系三 K 党系咪恐怖分子啊？ 其一系啦，第二样嘢咧就系美国咧系嗰啲即系。支援堕胎嘅嗰啲医院入面呢，其实係俾好多嗰啲白人保守派嘅天主教恐怖分子襲擊过㗎、 嗯、 每年都讲緊三位数字嘅。 咁呢啲係咪 civilized 嘅行为呢？ 嗯。 係咪你伤害咗人哋嘅生命同埋伤害咗人哋嘅身体。 嗯。 係啊， 比唔排队仲严重。 嗯。 你嘅修养更加有问题。 咪、嗯、但我觉得就係。 收起美国佬屌。係咪 喂，好啦，咁啊，拉仲有拉屎一次嘛，系嘛？ 好吧，加时啦，加时啦 ，Anthony， 你咁开心， 仲有拉屎一次啦，唉，屌！ 喺年糕同萝卜糕之间，我哋拣咗花生嗰边。你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喂，祝大家马年行好运，大家马到功成。喺 peanuts 同埋 peanuts 之间，应该拣咩咧？梗系 peanuts 啦。香港花生台，我系 share 落黑道开工嘅主持人啦、啊。 正在开工中中中中。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 逢星期四晚九点半至十一点，陶君衡，大军阀。 系啊 ，last 一节啦，咁啊庆祝啊 Anthony 即系翻嚟咧，我哋开多次咁啊。 因为 Anthony 咧意犹未尽啊嘛，你要讲嘅政改，其实我哋讲咗好多集。 我知啊，即系 我真系讲到口烂埋。 我就纯粹系希望即系其实 catch up 翻你哋嗰个 rhythm 啦，即系其实即系虽然即系我即系呢个人我唔啱嘅，即系要即系我想热身，但系又。冇辦法係嘛，即係令呢、這個即係聽眾嘅耳仔受罪係嘛，即係其實我都希望即係話即係我哋多啲圓化啦，即係其實尤其係即係嗱好簡單，有其他即係網台嘅主持啦，阿土叫我唔好開名啦咁樣，但係即係有啲其他網台嘅前輩就話即係其實一個禮拜睇一本書㗎嘛係嘛、即係喂其實大問題就係佢個個禮拜都係講嗰啲嘢，喂其實我哋可唔可以讓我哋自己本身嘗試就係自己睇然之後又真係講呢， 嗯， 啊、即系我希望就系话，即系尤其系而家咧，网台界咧，讲即系政论节目咁多嘅时候咧，喂，其实我哋系咪可以带多啲唔同嘅 insight 先？ 系， 即系喂，尤其系就系话，你头先都讲就系话呢个政改都好，就算我哋要讲，我哋系咪可以攞多啲唔同嘅 reference 咧？ 嗯， 系嘛？即系其实我自己本身，我原本今日都带一本书嚟，即系呢本书就叫做《独裁者的进化》啦。咁我希望留翻下個禮拜講，但我而家都希望做啲即係叫做 introduction 咁樣啦，即係其實好簡單啫嘛，即係你同共產黨即係呢個去bargain，即係呢個即係政改咁樣，喂你唔明白就係一樣嘢，就係話喂獨裁者政權嚟講，喂中共係全球數一數二最 powerful 咁滯嘅， 嗯， 俄羅斯之後啊， 即係。俄羅斯同埋大陸，我覺得即係其實不相伯仲啦。即係你起碼即係大陸嚟講，佢勁嗰樣嘢就係佢自己本身個電信，即係尤其係佢自己本身嗰、那個即係呢、這個即係網絡長城係嘛啊？呢、這個 金盾工程 ，咪即係呢樣嘢其實。我諗俄羅斯都要即係甘拜下風啦，係咪？ 唔係睇你呢本書個書面嘅副題就已經知大概講乜嘢啦。獨裁者而家進化到係點呢，就唔係淨係打壓㗎嘛，唔係靠暴力㗎嘛，唔係靠國家機咁簡單，咪要點樣做修編， 係 點樣分化， 係 點樣去粉飾嗰個假民主， 係啦， 係咪？即係好簡單，就係獨裁者而家最高嘅伎倆啊！香港用緊㗎啦，而家已經。 阿四方成日話呢，即係其實共产党点样影响你？即系啲民主派就系收钱，喂！但系除咗收钱之外，其实仲有好多办法嘅。 冇错， 吓、啊，即系其实呢样嘢就我哋希望就系留翻，即系下个礼拜嘅时候讲啦。 好似我哋以前细个读中史咁样、清朝点样去到管理中国呢块腹地？ 嗯、 六隻字：高压、怀柔、并重，搞掂 吓。系啦，即系除咗即系其实书之外，其实我希望即系其实引入多啲唔同，即系其实讲戏啦。啊，讲电影啦，即系好似我哋之前做嘅尝试咁样样啦，就唔希望即系话，喂，屌，做到后来我哋都话晒，我哋即系其实做网台一样嘢，最简单一样嘢就系个 passion 好紧要，个 passion 最紧要一样嘢就系其实你自己本身都喺度进步紧嘅， 嗯， 你一种进步感觉，即系你自己有满足感，你先至会去做，即系大家都知道，喂，本身呢样嘢义工嚟，你义工你冇 passion 喺度，其实你根本上你好难去 sustain， 嗯， 系嘛？即系 其实即系你即系你暂别嗰段时间，我哋都打算做呢样嘢嘅。不过冇办法，即系成日咧，即系正想讲嗰阵时咧，就爆啲新鲜嘢出嚟，唔讲又唔得，又要继续讲落去。 啊，我见你讲老母西讲得几好啊。 O K， 啊，即系阿金英本身又系主角嚟噶嘛，系嘛？ 喂，亚洲第一民主大国，即系讲开独裁者，我哋都要讲下呢个菲律宾。 是菲律宾，即是菲律宾呢样嘢就 阿基洛， 是阿基洛啦， 三世是吧，啊有啲计嘅啫。 是啊，即是呢个阿梁振英唔知点样啦，即是其实呢排就即是突然间就非常之强硬啦，即 是。好积极啊。 是好积极啦，似乎是想即是其实好 为菲律宾人质事件做一啲嘢咁。 即是叫做是喂，其实佢民望有冇升到呢， 有冇关系？ 未计，好似仲未计。 未计系嘛？即系其实我唔知啦，呢样嘢就系，但系其实起码就系、起码冇坏啦，起码就系嘛，即系起码冇乜呢个叫做系 咁你内政搞唔掂，咪梗系搞外交。 系、就正如大陆不断咁样揾，即系呢个即系日本开拖咁解啦。咁但系。咁日本佢自己本身佢自己伸出嚟，佢自己去拜正國神者咁樣，咁呢個冇辦法啦，呢、這個又咁、即係你阿基洛呢樣嘢就係、是、其實喂，但係佢又好犀利喎， 即係其實同即係其實我哋自己本身香港同埋菲律賓都好，其實兩個地方嘅政治領袖都係喺度自己爭取緊自己國民，即係或者我哋市民啦嘅一啲即係認同啊，同埋即係其實係一個即係民即係其實民意爭奪戰嚟嘅，其實呢個係係嘛，即係尤其係即係喂呢、這個阿基諾佢即係佢自己本身都咁講噶嘛，就係話即係喂如果我真係去去道歉啊咁樣，即係其實我自己本身都要面臨一個即係一個法律上嘅問題喎，係嘛？ 要賠償咯。 喂，我哋喺菲律賓嘅遊客，我哋去大陸去中國旅行，喂，我都成日出事嘅喎，係嘛？喂，同埋就係再講一樣嘢，再退一步言言，即係你當年即係呢、這個人質劫持事件，喂，其實喂嗰條友。代表唔到呢個即係呢個菲律賓政府喎。 咪所以其實呢一句道歉 係 即係成日都講嘅，哎 sorry， 係咪真係咁難講咧？ 嗱， 我唯一覺得咧就係其實呢個已經唔係淨係牽涉到香港嘅問題。 嗯， 因為喺菲律賓嘅角度，即係雖然佢係呢個弱國嚟㗎啦，係窮國嚟㗎啦，即係亞洲第一民主大國，但係都係搞到即係一撇屎咁樣。 嗯， 但係喺佢嘅政府嘅角度就係話。喂，我嘅對口單位係中國政府喎， 係啊， 佢同我爭緊南沙民爭緊島喎， 仲有美國佬撐添， 係咪？背後有美國佬撐，我點解要喺呢個問題上同你 back down？ 嗯， 係咪？所以阿基諾今次佢舉嗰個嘅 example 就話，即係你而家好似對付緊，即係中佢比喻中國為希特拉嘛，就係、是、當年嘅即係 納粹德國， 納粹德國啊嘛，就話你哋班友用 appeasement policy， 即係懷柔政策係唔得嘅。而家个个都要对住呢一个嘅即係大国崛起嘅中国呢要强硬嘅。 嗯。 啊菲律宾某程度上喺分析国际政治形势上面係啱嘅准确。 佢仲要做埋出嚟喎。 係咪 好夠僵喎，真係唔係咁 多。唔到歉就唔到歉吹呀咁样。咁 你香港政府亦都冇计嘅。你而家其实个旅游警告继续喺度即係轻安緊㗎喎。 嗯。 继续緊嗰个嘅旅游警告喎。 黑色 喎。係咪即係其实即係话香港人去菲律宾旅行其实而家你系冇保险嘅。 系啊， 系咪？出咗事嘅时候咧，会大镬嘅。即系自其实我觉得特区政府系戆居嘅，即系你自己搞自己人，大佬屌。 系啊，是但系如果你话你个旅游嚟讲，即系其实对香港嚟讲嗰个即系叫做系、那个影响唔大，纯粹系即系叫做你话你要请外佣嚟讲，即系你变咗嗰个市场面嘅 supply 系少咗好多，即系变咗你可能你话你净系请得印佣，即系 太阳， 甚至乎你要退而求其次，你请大陆人咁样样，即系其实你变咗其实你。即係個 supply 少咗，個價錢高咗啦。其實係、 嗯， 即係你變咗係消費者受害咯，又係 笑咩費者受害啫？喂，即係女人翻屋企煮飯啊，頂你！ 哇，你咁 哇，你大男人主義 咁男權嘅啲人真係，你同 B 哥真係相差無幾喎，真係大佬。 阿 B 哥呢，其實基本上已經係即係落後民族裏面嗰啲嘅思考嚟㗎啦。 你咪潮州人嚟啊，龍屌！ 即係咁講，喂，你講緊亞洲第一民主大國就係最叻就係輸出啲煮飯婆啊嘛。喂，亞洲第二民主大國日本，你幾時見佢請賓妹嘅？ 因为点解咧？因为佢大部分日本妹咧， 嗯， 都系结咗婚之后系唔做嘢噶啦， 嗯， 即系真系做人妻啦，即系睇嗰啲人妻， 嗯， 所以会有咁多啲咁嘅故事，即系衍生出嚟啦，系嘛？啲咸片里边嘅， 唔系啊，系因为日本政府佢曾几何时都考虑过真系走去 import 嗰啲賓入去嘅，但系后来咧就觉得如果咁样做嘅话，咪佢日本嘅文化就传承唔到，因为喂好话唔好听， 男主 唔系男主外女主 内 嗰个 structure， 第一样嘢就会即时被破坏，因为男女都会主外，第二样嘢更重要嘅就系、是，喂个细路屋企就唔系讲日文，走去讲嗰啲 Filipino English 噶啦嘛。 香港咁啦，喂香港其实讲嗰啲本土英文，其实应该系港式英文嚟噶嘛。 但其实而家宾式英文嚟噶嘛？啲九十后到到零零后，系啊，我去亲戚嗰个拜年， 我未听过啊，认真 真系噶，嗰啲咁嘅唔知咩我有几个嗰啲咁表弟妹咧，咩十多岁廿岁未够，讲埋嗰啲咁嘅 Filipino English，我都听唔明嘅，真系。 哇！最大嗰啲老豆老母沾沾自喜啊嘛，啊请个宾妹凑几好啊，有位学英文啊嘛。 但其实嗰啲 大 Q 家长佢自己本身嗰啲 action 都唔系话即系。都系扭咁教， 所以绝对唔系滥权啊！头先讲呢句真系、嗯。 不过讲翻菲律宾，即系特区政府今次系非常之尴尬。 系 你而家开晒博，你点搞咧？ 啊， 开晒行嗰个马车同人哋碾过， 咪而且 系咪截咧？ 而且你咁样做， 我问你系咪截菲佣？ 啊， 嗱你截啦， 唔系、菲律宾反对你，到时香港啲中产反对你， 未必。但系就问题就系你起码个势上面系做到嘛，系咪？ 唔系嗱呢样嘢咧，即系其实我觉得好奇怪，即系其实睇翻呢个商台咧，即系呢个1月30号啊，即系其实佢自己有篇新闻就讲就系、是、呢、這个菲律宾外交部嘅发言人，佢就讲过就系话喂，原来旧年啊，即系。即係呢個港府咧要求呢、這個菲律賓表態啊，即係其實表示誠意之後咧，其實菲律賓已經係以最慷慨嘅方式作出回應，即係已經係賠咗錢，同埋即係已經係表示個慰問喎，而金額係遠高於即係家屬要求嘅數字喎，即係其實佢哋自己本身已經係傾好數噶咯，即係。我又唔明白點解而家又挑返上嚟，仲要係即係變得咁強硬。 佢咪正式要一個 make apology 啦、啊，要菲律賓政府即係代表嗰、那個即係差佬正式 make apology。 嗱、啊，但係嗱、 即係要面啊！ 我知咁嗱，你 對唔住啊！ 我又專登去即係去睇翻，即係其實菲律賓嗰啲即係叫做當地嗰啲即係佢哋自己本身嗰啲網諗啦，佢哋點講啦？有啲人就咁講就話數咁，即係點樣咧？嗰啲乜即係其實佢就嗰啲柒頭想要啲咩咧？喂，你係要俾即係菲律賓政府一啲壓力係嘛？咁而家你嗰啲鼻屎怪，佢真係咁樣，佢叫 nose picker， 嗰啲鼻屎怪要俾啲壓力我哋去即係去道歉。咁呢啲壓力係咪唔係即係呢啲咁所謂道歉啊？俾你都唔會要啦係嘛？呢啲係咪真嘅道歉嚟㗎？即係你係咪想要呢樣嘢先？即係。喂，好簡單啫嘛！喂，即係你攞到，即係喂，我口頭上面，唔係即係好簡單啫嘛。好似黃子華講嗰句就係話，對唔住咯咁樣樣啫嘛。係嘛？你係咪就係想要呢樣嘢先？喂，而且喂，即係佢哋咁講啦，即係喂，我雖然即係我 low play 緊啦，我代表唔到菲律賓人啊。即係佢咁講就話，喂嗰條友，喂佢自己冇得撈。屌，即系喂唔关我哋事㗎喎大佬，即系我哋都系无辜㗎喎，即系你顶多即系话我哋自己本身 上，应该系咁讲，就菲律宾对人命咧，人嘅价值咧，其实好低嘅， 系， 所以无论个政府或者人民都好，觉得呢啲咁样嘅所谓嘅 accidents 系即系 no big deal， 因为咁嘅缘故，所以佢呢个政府佢唔觉得即系嗰个咁嘅所谓嘅意外，我系要 pay 任何嘅 responsibility， 呢、个先至系成个。菲律賓政府的取態的關鍵，即係對第二啲政府嚟講，唉，即係唔好意思啊，真係，係嘛？我哋真係搞成， 唔係即係佢哋就係話，即係 搞到你嗰、那個， 究竟你係要咩嘅道歉先？你係要我即係其實喂 發個 statement 咯，對於呢次嘅不幸嘅事件表示歉意咯， 歉意咯，遺憾 跟住就即係對於人命嘅傷亡或者係有啲即係損傷嘅， 你係咪話我做錯嘢咧？ 願意即係表達呢個賠償，咁話曬。即係如果真係即係有啲文明嘅人嘅做法就係、是、即係話曬你都過門都係客啦，嚟到我度係咪咁嘅意外？咁出咗事，無論咩都好啦，大家都唔想啦，係咪？ 大家都唔想呢句嘢啫。 即係我唔明點解要拖咁耐，唯一嘅解釋就係、是、呢一次係菲律賓政府借呢個機會嚟同中國對抗嘅方法。你同我爭緊土地啊嘛？係咪？你有咩資格同我講啊？你香港人？你一国两制之下嘅契弟啫嘛， 系你又谂外交强弹开啦，就系咁样啫嘛。 你个基本法唔系写话国防外交系由中央政府， 我都费 Q 事理你，我都唔知梁振英系边个， 唔系咯， 走啦， 我不知梁振英是谁，咁我点样同你倾啫？ 系啊， 系嘛，你咪发黑色旅游警告咯，系咪？我钱啊，又屈咗啲华人走去赔，真系惨啊！真系，我赔就赔咗啦。 喂，呢个系真嘅，佢哋甚至咧，俾翻呢个家属嘅个验尸报告咧，都系一页纸，好简单咁样嘅啫。你试下香港撞车死啊啦，份验尸报告即系成尺咁厚嘅。即系你可想而知，菲律宾其实完全当你嗰啲咁嘅人质家属，人质事件家属，即系 觉得咧，梁振英政府呢次咧处于一个即系尴尬位，死胡同。菲律賓政府因為同中國政府鬥緊呢個土地嘅問題， 係啊， 企硬。 嗯， 咁你梁振英點？ 嗯， 頭先講嗰啲措施係入獄嘅噃，係嘛？即係阿 Anthony 講啊嘛， 係啊， 係嘛？你停止菲傭， 係， 喂，選擇少咗嘅噃，即係質素可能差咗嘅。 其實呢個係呢個經濟選擇嚟嘅嘛 ，market economy 係嘛？即係我哋都係喂。我請你啲人，其實基本上係雙方，即係其實互利噶嘛，本身呢樣嘢 嚇。啱啊， 啊 ，exactly 啊。 傳統香港咧就做世界仔嘅，即係喺東南亞嘅角色入邊咧，就左穿右插就真係走位嘅。而家你梁振英咧就擺咗個位落去，即係基本上係好難走得甩嘅位咁。唔知點做喎，其實未來香港 唔係佢為咗顯示自己即係大香港人嗰種即係角色同埋地位，佢咪 pick up 翻呢單 issue 出嚟。但係點解原來即係 pick up 著？ 唔係其實我好懷疑， 即係燙手山芋， 即係後面係咪即係應該都係北京禁制嘅咧？即係其實佢純粹係北京嘅一個 leverage 嚟嘅， 有可能嚇、啊，絕對有可能。 因為你呢壇嘢你冇可能唔問過，即係 老實講，你問 你對中聯辦都咁鵪鶉啦， 唔 係、 啊、 你對。北京政府嚟讲，你估我系争土地啊？ 啊， 吓 系啊， 南沙群岛啲土地啊，定系还是争紧嗰个道歉咧？ 啊， 个赔偿咯。喂，大佬，如果我哋喺中国政府嘅角度嚟讲，屌你班鹌鹑嚟啫嘛！ 即系变咗，其实基本上喺呢个事件里边，即系香港系纯粹系变咗，其实两个斗争嘅分拉嚟嘅。 唔係喎， 棋子，亦都係鬥爭嘅棋子，所以今次梁振英 pick up 錯咗呢個 issue， 同人哋鬥， 但係佢冇選擇啊嘛。如果佢真係代表北京嘅話，佢唔可以 say no 噶嘛。 佢都冇選擇嘅原因就係因為嗰班家屬逼得佢好緊要啊嘛。你特區政府兩三年以嚟乜村都做唔到啊嘛，係咪？搞唔耐，佢咪焗住上馬咯。點知原來上咗之後，發覺唔上唔落嘅喺個馬度，喺個馬鞍度，點搞？ 反而我同你相反，我覺得梁振英今次純粹係因為班家屬真係俾得佢壓力太犀利，所以佢先至走去咁樣做。呢、這個我認同嘅。但係你話共產黨吹雞咧，我唔信，因為 吹邊個雞先？ 唔係共產黨吹雞叫梁振英走去做走去做仔馬前卒表態。 我冇乜意思，我話共產黨。是利用呢個 issue 作為同菲律賓政府角力嘅籌碼 啊！呢、這個我信 係 係， 因為是籌碼嚟嘅 係。但問題梁振，如果我係梁振英嘅話，喂，我真係歸宿到底，因為我咁樣做先至可以俾 曾蔭權咁咯。曾蔭權就係做緊呢樣嘢啫嘛。 但因為知道自己做唔到啊， 係啊， 對政客嚟講，其實你係要做一啲 achievable 嘅嘢， 係啊， 你個 objective 係要 realizable 嘅嘢， 係、啊。 而唔係咧，即係你嗌高調嘅時候，跟住做唔撚到。 對於政客嚟講咧，係冇無緣無故嘅屎忽痕嘅，真 係。即係你要成功爭取啊！簡單嚟講就係、 是，即 係 好簡單啫嘛。即係呢、這個即係呢個網上修憲，你都做唔到嘅，係嘛？冇網上修改基本法呢樣嘢都係 網上全民制憲， 係啦，你呢樣嘢你都係做唔到 嘅 ，realizable 唔到嘅。所以你嗌咁高調高大空嘅口號咧，對某一啲嘅政客嚟講，其實好危險。 唔係，同埋你歸宿到底咧，喂，其實對於即係外交部係好頭痛，因為傳統嚟講，佢就係利用香港作為一個談判嘅地方啊嘛。 你諗下，而家魚到爆就係點解咧？喂，你台灣明明白白道歉跟住賠償，係 啊， 即係上次漁民嗰單嘢。但系香港，大佬拖咗兩三年，你嘅特區政府嘅權威喺邊度啊？ 冇曬啦， 係嘛？啊，你諗下，香港人點解咁憎你共產黨啊？ 其實 點解咁憎你梁振英政府啊？如果你港英政府嘅年代，英國外交部一出聲，神早搞撚掂咗啦。呢個好容易理解嘅一件事嚟啫嘛，係嘛？你話你自己大國勃起啦，屌！ 其實香港喺外交上面鵪鶉咧，其實你唔淨止呢單嘢噶啦。你 外交上鵪鶉，香港係唔怪。 係， 但係共產黨喺呢個外交上面連你自己嘅國民都保護唔到咧，證明你仲係一個落後嘅民族。 嗯， 你如果對於鬼佬嚟講， 係呢個尊嚴嚟噶嘛？ 呢個尊嚴，因為人嘅生命同埋價值係最重要。點解美國佬要人哋即係恐怖主義嗰啲走去挟持佢人質嘅時候？派海軍陸戰隊啊， 喂，同埋 拎棒棒走去救人啊！ 我覺得如果你 點對得住自己嘅國民啊？雖然嗰度十幾有， 係啊，是尤其係你強國而家成日講呢個民族主義咧，如果連呢樣嘢都做唔到，其實你個民族主義係假噶嘛？ 啱啊， 係啊，即係其實你係拎噏唔到噶嘛？即係你最基本，喂，你作為一個即係中國人，即係你係覺得即係國家係關注你，係保護你嘅最關鍵嘅時候，喂，你先至係會真係愛國噶嘛？ 所以你唔好怪啊，即係香港人點 解啲本土人啊？ 觉得自己是中国人，大佬你自己的政府 又做唔到，又做中国人咁卵柒嘅， 系咪啊？你连对住一个菲律宾喺你度讲啦，即系少少国家， 即系呢个 屌外交都失败，冚家拎。 陶杰所讲嘅 state of nation of 削份 啊，你讲嘅啫， 咁咪咁话人，大佬 削份可以好伟大嘅。以九七之前啊，香港政府叫自己叫 CFO 削份啊，今时今日先叫官员啊。 喂，好啦，咁啊，够皮啦，咪 Anthony， 够皮啦，咁啊，即系 下个星期 系啦，下个星期啦，咁啊，即系首先就即系好多谢，即系大家呢段时间咧，咪冇插我啦，咁啊，土又包容我啦，因为即系我依家就真系做唔翻啲时事节目啊，咁亦都好多谢即系呢一排咧，即系过嚟帮手嘅，即系 Michael 啊、阿明啊、阿泽啊咁样样啦，咁啊，即系希望 Thank you them 系啦 ，Thank you them 系啦，咁啊，希望即系咁啊，礼拜应该就系有翻 Anthony 有翻阿龙嘅大军阀啦，都系好。多谢大家一路咁包容细佬我啦，多谢阿土又冇嫌我唔识嘢咁样啦，咁啊，唉，咁啊，最后咁啊，下个礼拜再见啦，都系，拜拜， 拜拜。 芒果失收，花生起义 ，HK Peanut。2014